於氣候變化。外長就話，三分一遇難者係兒童，當局正評估破壞嘅程度。北部嘅斯瓦特縣受暴雨侵襲，多條村落因為公路同橋梁被毀同外界隔絕，山區幾千個居民要撤走，就算出動直升機，當局仍然難以接觸部分被困居民。外界將今年風季同2010年相提並論，當年的洪水造成2000多人死亡。巴基斯坦政府已經呼籲國際援助，有官員初步估計需要超過100億美元重建。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強颱風軒南諾已經增強為超級颱風。在上午10時，軒南諾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90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预测大致天晴，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日间天气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68点，跌354点，总成交金额25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3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8.74跌1.32。美团180.3跌6.4，腾讯控股314.2跌8.8，比亚迪股份260.6跌3.6，盈富基金20.2跌3.2，阿里巴巴92.85，啱啱转咗系92.75跌2.4，友邦保险76元跌1.5，快手66.9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176，瑞士法郎8.107，澳元5.401，加元6.026，新西兰元4.816，欧元7.839。每百日元对港元5.6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103点，升224点。港金报1628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28美元，卖出173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渡船街灯打士街尾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驶近电车站的安全岛的话，就一定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踏出或者是在安全岛。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吉他手阿鸡。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就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游？ 你就决定。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中文歌曲龙虎榜 伴奏精选， 分裂过程启动。 无限地一层层，无限从一步步，觉得更易。 新歌是讲精神分裂，这种精神分裂或多或少都出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因为面对不同的人，我们都可能有不同的面貌。总冯永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CM Groovy 监制， CM 冯永琪。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两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泳儿十八步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係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係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我系梁继昌。 大家好，我系蕊蕊。 早晨，星期二，我啲暑期作业仲未做晒，星期四开学啦，点算？点 算咧？嗱，你谂住点算咧？ 做个快测先啦，好可能系二线咧。 咁即系点啊？咁咪唔使做，咁咪唔使做功课啊？ 梗系啦，因为二线我佢唔翻到学噶嘛，大家都做快测啊嘛。 但系咧，临尾暑假临尾咧，未做晒功课真系好大压力 嘅。唔 惊 噶，唔惊噶，唔会噶。 功课冇咁大压力，系考试前。觉得未温晒书，同埋唔知点解做学生嗰年代，我唔知道你有冇呢种感觉，总系觉得未温晒嘅。你硬系觉得有啲， 有冇可能温得晒？系咯，一个学期嘅嘢，真系冇可能。算啦，尽力而为啊，大家。 冇错， 所以提醒所有嘅学生哥吓，咁啊后日就开学噶啦。咁所以由今日开始嘅话咧，大家要记住啦，乖乖地做快测咯。 搵翻个书包出嚟先算啦。 系啊，要连续两日啊嘛，今日啦，听日啦，咁啊礼拜四嘅话，大家开心心。上 课 去， 开 始，开始节目三小时，风骚快活人。 ねえ教えてくれ僕に涙の訳を。その瞳溢れてる悲しみ。ねえ愛している君を助けたいのさ。差し伸べたこの腕を。 星期二早上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话俾你听，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天晴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都系酷热嘅，一齐陪住我哋。三小时节目非常之丰富啦，包括你一阵间会有讨论区啦，我哋今日讨论区题目就系、 是、同大家要讲一讲嘅就系有关于咧，如果俾你再拣多一次，究竟你会想自己做乜嘢职业咧？同、你而家譬如可能你自己嗰个学历啊，冇完全无关噶，即系俾你做，你会俾你想做啲咩？ 天马行空谂下， 系啊， 所以咧真系天马行空啦。我见有啲人留言咧就系有少少跳咗个框框，不过我都觉得冇乜所谓嘅。 例如咧，太空人啊， 唔系，佢话佢会拣唔结婚。 哦，都 OK。 O K， 唔做家庭主妇咯， 人生有好多选择啦，冇错， 大啲嘅就系话人生再你重来一次嘅话，有啲乜嘢嘅就系你会想再做过， 系啊， 咁样啊，好嘛 ？O K 啊，好啊，好啊，好啊， 因为咧你拣咗 A 咧，你就唔知，譬如你结咗婚，咁你又唔会知道原来做单身一族系点样，或者你拣咗做单身一族，你又唔会知道哦。如果我结婚会点？同样地，你做咗爸爸妈妈，你我有时都会谂啊，其实如果而家咧一个人即系流离浪荡都几自由嘅咁样，但系有一条路拣咗就系嗰条路啦。 我又几清楚。我自己想点嘅、我好细个开始已经同自己讲嘅就话我唔会有小朋友咯。 嗯， 系啊，同埋佢就系总之佢就系你嘅爱情，其实你只要开心就得咯。 即系就算时间再嚟，你都拣翻呢条路。 冇错，我肯定， okay, 我肯定，就算我系男人，我系女人，点样都好。不过呢个只不过系适合我自己啫。 系、 但我好细个开始嘅话咧，我已经觉得我需要拣咩？我想唔想结婚咧？我想唔想生 B B 咧？冇，好细个开始十零岁，我已经知道自己想点。 好啦，系啊，咁大家可以继续。 咁你咧？ 我 系啊。 嗱，如果你话要小朋友咧， 你做咩要？点解要停一停？停一停谂一谂啊 ！pose 好型咩？ 呼吸 型，因为我自己咧做呢一行啦，原来有广告啊，诸如此类咧。 边行啊？ 即系正行定正定邪啊？佢讲，因为你有好多行噶嘛。我哋净系听你嗰个客人教室，都知你做过好多嘢啦。 唔系，因为我就系觉得自己成日好奔波啊咁样样咧，咁我就觉得我 觉得你好奔波，除非你以前好奔波啦，而家唔奔，而家冇乜奔啦， 而家都奔， 佢都有， 而家都奔波咩？ 有，你唔关心佢啫， 周围去噶，我中意奔波。 系啊，唔系佢成日奔波啫，周围去唔同嘅地方嗰度食嘢。 大定细啊， 系咪睇下？ 大奔波定 细奔波啊？ 乜都有， 即系 大波细波都奔， 大奔大波。 嗰个路途啊， 总之系波。 大家如果你而家突然间听到你唔好谂住我哋咗，我哋讲个路途啊， 我知啊， 系远定近啊， 系啊， 知啊， 做咩？ 咁我就即系都系觉得我一个人好啲，因为我自己细个咧都几曳嘅， 而家都系啊。 你边度曳啊？ 我曳噶， 你又话你屋企人唔俾你出街， 正正系咁。我一 自己喺屋企整 high five。 我一去到中学嗰阵时咧，就同啲同学咧 form three， 我好记得去窝打老道有一间嘅快餐店，坐喺度就特登，譬如话九点先上堂，我哋就特登又 坐到个钟。 个钟喺度食烟仔咁样， 有几坏啊？ 喂，嗰阵时好坏啦，你谂下， 好坏噶啦，嗰阵时， 好坏。 其实你有包烟喺身已经好坏噶啦，我嗰阵时 真系啊，好坏噶。 我仲记得我有中学同学咧，一日懒巴闭咁样，喺巴士站等车，拎银包烟，咦？你睇下，你睇下咁样，即系好似懒巴闭咁。我心谂有咩巴闭啫？ 嗰阵时系咁，然后 坏人嘅， 我真系唔觉得系食烟系你自己危害自己嘅健康啫嘛，你有冇危害个社会啊？ 你未至於出嚟打家劫舍啊嘛，大咗就有你。 嗰啲就更誇張啦。如果你講嗰啲就 係啊， 咁、就覺得啊，如果我發現自己個仔係咁樣咧，我會打死佢咯。所以我就決定算啦，唔好。 你 係 驚自己， 唔好害人。 係啊，係 啊，即係自己都管理唔好自己，就我覺得冇資格去、 即係做父母嗰種嘅壓力。 係啊 ，OK， 啊 明白。好，咁一陣間翻嚟咧，十一點討論區，我哋再講。 好啊，同大家可以咧就係留言咧話俾我哋聽。究竟若果你重新，不如你人生重新嚟一次啊！ 诶、好啊， 系啊，你 有冇咩重大 决 定？ 系啊，你会点拣啊？就咁啦。 你估有冇人愿意想做小强嫂啊？ 嗱，摆埋落去啦，睇下我开多个新题目，又有冇人想做小强嫂啊？ 或者大张嫂？ 咁啊比较多，阿哥。 我唔好咁 讲。你嗰个我就好惊啦，系咪？因为真系大比例。 但系咧， 比下去 我又有啲意外，好多人想做 DJ 喎，原来。系啊，好多人原来我谂即系喺幕前啊咪前啦吓，即系去发挥啊，同人哋互动，都系好多人想做嘅职业嚟嘅。 系啊，同埋大家都会觉得我就系翻嚟坐喺度就系噏几分钟就得啦嘛。 佢见到你，佢觉得好易做啫。 系啊，你都得啦，边个唔得咧？其实你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例子嚟 嘅，好嘅人版， 系一个人版。 如果第 时 开招聘会，我 企出坐喺度，佢都得， 我都得。 于是就系余生啊、柯彩莲啊嗰啲，对唔对？我都可以啦。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识大奔波、小奔波。 好犀利啫嘛！ 我一定俾菠菜莲入位， 系 卖完死我就踢走佢。 啊哈！不过又咁嘅，即系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咧，大家都喺我哋嘅做节目嘅时候咧，都对你有啲误解嘅。今日你同我讲咗嘅就话，系咪有一位小 fans 问你？ 系啊， 佢问你咩啊？分享下，分享。 真系可以同佢分享啊！ 佢琴日鼓起勇气问我：你其实系咪博士嚟嘅？ 我哋先讲一讲嘅就系呢一位咧，其实都系某程度下我哋嘅同事嚟。 系啊， 咁其实佢咧声称咧就系同我哋讲嘅就系佢系喜欢听我哋嘅节目。 系， 点不知咧就系有时我哋间唔中会撞到佢嘅就话，佢就会话俾我哋知嘅就系啊几时几时佢听嗰啲咩嘢，会同我哋分享翻嘅，即系我哋嘅内容讲嘅内容。点不知咧就阿小强琴日咧就喺 canteen 度撞到呢一位嘅同事。呢位同事咧就吸一啖气，鼓起勇气咧就系问好多有关于 fans 好想知道嘅问题。 例如佢问。你几时约阿妈家姐上去电台？我系咪 miss 咗啊？系咪已经上咗啊？ 系咪上咗？ 大家都好 奇啊！点解一路听唔到？ 系啊，佢话我日日听 archive， 听埋重温几次。 系啊，点解冇？佢惊 miss 咗。 你知唔知有啲人听完直播咧，系再由星期一开始听到星期五？ 哎、笑死我！因为佢其实系嗰啲神高神大嗰啲大人嚟 啊 嘛，男士喎，仲要系 男 士喎， 男人嚟嘅。 系啊，跟住佢亦都再问。佢啲問題一路 build up 嘅，跟住咧佢話你星期五咧咁多問題，請咁多老師，我話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咧佢一路講到，你又教古文喎，係啊，跟住佢深呼吸，其實你係咪真係博士？ 係啊， 你咪答佢係，我係社會大學畢業。我主修呢个 archive， 不如你咪整个答问大会啦。 关于小强的一百个问题，冇错。 咁我要整一个， 十万个为什么？ 整一个施政报告出嚟先。 咁你快啲答翻人哋啦。第一，你系咪博士？ 唔系，绝对唔系。我哋呢啲读得好少书嘅啫。第一，第二 你有嘅懵，你有。 但系咁样嗱，即系说，你继续讲先。 第二咧就阿马家姐仲未嘅，佢问我系咪，系咪真系？有家姐噶，佢仲要即系咁样追问落去。我话有，咁佢话点解你唔叫佢上去定？因为叫咗我唔知道啊。我话我唔好滚搞佢啦。佢话如果你真系想咧，我一定会听咁样。好笑，好笑。 我哋睇下其实大家想听到马家姐，又或者系等阿马家姐上嚟嘅时候，个热烈程度有几多咯？我觉得系嘛，系睇可唔可以打动到马家姐，系咁以打个电话上嚟都好啊，好唔好啊？ 其实博士 我听佢爆大镬。 博士呢个名咧，我记得嗰时三号字。我啲心，我哋都有我嚟用嘅，梁博士啊咩咁。因为有时候你觉得咧，你喺个行业里边，或者你喺个范畴咧，你有你自己独特嘅见解咧，或者都可以玩笑性啦，玩笑性嚟加咁样咁。 佢唔系啊嘛， 唔系 噶，起码好多人 咁都叫博士。 好多人确认佢喺呢一个东莞啊，或者喺呢个 trading 方面好有特别嘅嘢啊。嗱，今日有嘢分享啦，系咪先？今日又有 Pillow 教室，Pillow 教室今日方向向上定向下定向中定向 你冇可能向上噶啦，我 觉得。我话俾你听，啲水性。就向下流嘅，我其实就属于似啲水。 几时流落坑渠？ 落咗啦， 大坑渠。 而家系暗渠啫。 咁啊，密切留意咯。今日有漂流教室向下走。多啲可以俾大家知道嘅，咁今日咧，我相信咧都有一样嘢咧系可能吓，即系我又唔敢完全100%啦，创咗呢个广播史上嘅一个常规啦。因为咧我知道咧嗱，广播剧唔系话佢制作唔认真，但系咧如果用一年或者以上咧去写一个剧本咧，应该冇边个节目咧会有咁多嘅时间啦咁样。咁但系一阵间，因为今日同听日出现嘅呢一个广播剧片段人间咧，嗰、那个剧作家咧。一年前咧，系一年多前咧，系开始着笔去写嘅，啱啱啊啊啊！ 边个写得咁慢啊？ 我 咦？呢、這个你个 viewpoint 几好？ 边个写得咁慢啊？ 深呼吸先。 你个讲法几好喎？ 系咯， 大家谂下。 同佢寻日话听唔到佢讲乜咩冇嘢。和气， 冇咁 和解， 系啦， 好似我同我只猫咁样。 因为咧，我喺咪后我都问，其实点？我唔系话慢啦，我话点解会写成年嘅？咁佢话系好多嘢啦。咁因为里边嘅情节咧，佢又要谂下点样令到佢可以有嗰种嘅张力， 即系顺理成章啲啦。又 有时有啲嘢真系咁嘅喎。 系啊， 你会去？你有冇试过？一定有试过啦，系咪？即系你起咗笔之后，但你唔知点解写唔落去。 系啊， 咁你咪摆 低 先咯。系啊，我之前有冇听你讲过？ 因为我唔想抌呢一个故事，我真系唔想。 但发展唔到落去，有时系会咁嘅。 系啊，谂嚟谂去，谂嚟 好特别嘅故事啊！继、 嗯、 秋开堂之后，大家一定要留意今日呢一个一年嘅 两日嘅文初剧 三集、啊，我谂住 三集 真系 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玲报道新闻。本港近期每日新增新冠确诊个案升至8000至9000宗。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世界各地面对 BA.4 同 BA.5 的浪潮，这种高传染性病毒株会较短时间传播，潜伏期只有大约三日。对于当局要求学校教职员开学前两日做快测，曾其恩认为快测有机会走漏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总好过不做。至于应否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他认为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有机会将个案减低，但社会各行各业付出沉重代价，当局要平衡社会经济利益是不容易的决定。他较重视死亡率和深切治疗部入住率会否异常高。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建议设立疫隔离措施，俾有意到访内地人士先在位于邻近深圳的河套区隔离设施疫隔离七日，再按内地规定在内地城市居家隔离三日。他说采用疫隔离措施可以大幅增加到访内地名额，又认为疫隔离人士要每日或者隔日接受检测。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疫隔离安排视乎本港是否容许内地方面参与运作，以俾内地安心，城市机会就较大。他又建议当局将未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长者的疫苗通行证由蓝色转为黄色，以限制进入某一些处所。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717宗本土新冠病毒个案，包括349宗确诊和1368宗无症状感染病例，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以4167宗最多，西藏有49宗，海南37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西藏占645宗，四川109宗，青海103宗。广东省过去一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4宗，全部在深圳。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12宗，包括深圳11宗和东莞1宗。巴基斯坦水灾引致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1130人。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表示慰问，强调今次洪灾发生之后，中国已经第一时间作出响应，将会继续向巴方提供急需帮助，支持巴方开展救灾工作。相信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下，灾区民众一定能够早日战胜洪灾，重建家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亦都致电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慰问。巴基斯坦气候部长表示，全国三分一土地已经被历史性洪水完全淹没，他形容到处都是一片汪洋，是难以想象的危机。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进一步援助，有官员初步估计灾后重建需要超过100亿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日间天气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91点，跌331点，总成交金额37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62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8.94，跌1.12。美团180.9，跌5.8；腾讯控股316元，跌7元；盈富基金20.24，跌2.8；比亚迪股份261.6，跌2.6；阿里巴巴93.3，跌1.85；快手66.85，跌4.1；友邦保险75.8，跌1.75；

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讨论区咧睇到一啲嘅新闻啦，都系关于啲香港家庭发生嘅。 嗯，好，我哋大家一齐讨论一下。 冇错啦， 哇，做咩事啊你？ 系啦， 啲念经机嚟嘅呢啲系。 唔系， 死我突然间 系啊！我都系咁话，明明过咗噶啦， 七月十四过 咗，系啊，中秋节都嚟紧啦， 然后阿马博士佢喺度净化心灵， 系， 你 谂 到啲邪嘢 系 嘛？ 系， 点解你两个即系？ 因为咩人听到啲咩嘢？系我认， 我 听到嘅 嘢咧，你哋可以咁快， 梗系啦。 做直播，我第一集我以为我自己，睇下唔系啊，我冇制造声，但系听到点样又咩样咩嗰啲声， 系啊，冇错。咁原来有啲惊嘅。 阿李姑娘话：原来你嗰边发出嚟， 冇错。系啊，你婆就听到嗰啲暗暗应暗问阵暗马查错摸啲。 即系因为我早有邪声正声， 好惊。 邪声呢个时候唔好俾我听，等我夜晚临瞓前都系唔好听，总之唔好听。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我真系吓亲嘅，咁我就我行山。我就我咪有講過嘅，我有某個地方我係基本上咧，我係會當係好似散步咁樣嘅。點樣知咧？明明嗰度係冇啲咁嘅嘢嘅。我行下嘅時候咧，越行就越近，越近嘅話就越大聲，就聽暗暗應暗暗清啊嗰啲念經機發出嚟嘅聲。咁樣就我周圍喺度望啦。 咩鐘數嗰 陣？應該係黃昏嘅時候四五點鐘。 哇！黃昏啊， 已經開始黃昏四五點鐘 啦， 啲 唔 本來如果四五點你喺旺角冇咁驚啊，但四五點喺啲山卡啦， 喺山卡啦 就驚啲嘅。 冇錯，跟住我心諗就咩事咧？明明行喺呢個位嘅時候。我咧从来都冇见过人，从来都冇听嗰啲咁嘅嘢噶。跟住我周围望，周围望，周围望，周围望。诶，点不知就唔知系喺前少少嗰度，我见到有个位咧，有个石啦，我呢个人咧摆咗一个念经机喺度。 点解要咁啊？ 唔知， 但系嗰人走 咗，唔系。我谂佢系专登摆喺嗰度噶。 嗰度系咪写住咩南无？ 乜都冇。乜都冇，唔知發生過啲咩事， 係 啊，唔知發生過啲咩事。 咁無端佢唔會擺嚿咁嘅機喺個度。 係啊，係啊，咁咪就擺嚿咁嘅嘢喺個石度咯，咁樣咯。 喺度曾發生過啲不幸事喎。 我曾經有見過嘅，咁就有一個好大嚿一嚿石，咁跟住咧就見到有一啲人有啲 graffiti， 咁我就應該係啲後生仔啦，就寫咗有一個名，佢就話即係曾經嚟過呢一度，咁就應該喺嗰度發生過個意外，咁佢哋大家就嚟呢一度咁樣就擺咗少少花咁樣。係啊，咁所以就嗰次我真係好驚。 同埋有一樣嘢，阿古博。博士啊，唔系马博士啊，因为我谂我将古文同你黐埋咗， 马古博士、 大古博士咁样。我想问你，石敢当咧？有时话啲新界咧，咪有一嚿嗰啲石敢当咧？其实系咪 咩叫石敢当啊？ 有嚿石咁样噶， 就咁 样 嗰啲大麻石或者啲大麻石，就咁写住南无阿弥陀佛。嗰啲其实系咪有特别嘅意思？ 我要 你哋 真系 问 下啲专家，听 系咪已 经 摆咗喺度好耐？ 系啊， 我谂相信嘅就系所有嘅嘢咧，就有一啲嘅宗教嘅就系相信嘅，所有嘢都有灵噶嘛。 系 啊，即系每一个物件其实都有灵。 但系佢 点 解嗰一个位要插一嚿石写南无阿弥陀佛咧？系咪会唔会之前呢一个位？ 我谂我知你讲咩嘢啦，有个石碑。写住 林 木系，发生过啲车祸嗰啲， 系啦，净系写住一个佛号嘅啫， 系啦系啦，咁嗰个就应该系发生个车祸嘅地方咯。咁我哋希望有啲嘢镇住佢咯。 同埋大家小心，小心，小心。 我试过有一日咧，俾一个阿婶咧吓咗好大跳，即系心血少啊，同埋咧有时咧人哋喺后边突然间嗌一声咧， 你知又好啦， 我有吓你咩？我有吓你咩？ 你以前好中意玩呢个游戏， 佢戒甩咗噶，佢戒甩咗近年，即系近呢两三个月佢戒甩咗。 呢两个月冇玩啦， 系啊。 咁嗰日咧就系我喺一个商场啦，咁样样想去洗手间，咁啊男厕啦，多人嚟去，咁我一推开嗰道门，忽然间有个阿婶喺我耳边阿华，咁即系 叫阿华。 系啊，原来佢个孙喺入边好耐都唔出嚟啊！ 哦， 但系佢伸个头喺我耳边， 即系趁你有 男人 推 门，系 啦， 趁我开个男厕门， 趁我推开到男厕门，佢就伸个头喺我耳边，好大声嗌， 系咪？ 咁样， 我以为佢认错你系刘德华添。 系啊， 喂，真系成个人跳一跳，即系俾人吓嘅时候系跳一跳咁 样，你冇谂到噶嘛？ 咁跟住佢都好唔好意思，哎，对唔住啊，吓过你咁。系啊，我好惊。 佢点解会谂唔到咧？可能平时都惯。 佢系咪其实特登嘅控你个耳仔嗰度嗌 通埋 set 一啖啊！ 系啊， 你咪想我 啲 嘢 啊！即系咩人谂啲咩啊？你又永远都系谂啲咁嘅嘢，系咪？ 喂，我问一下啫嘛。 咩叫做控埋 set 一啖啫？ 我 set 一啖，你自己幻想嚟嘅，系咪？ 佢讲噶。 喂，另外嗱，讨论区真系而家好多东西嘅，有一个咧就系嗰个雇主。讲到呢就嗰个工人吓外籍姐姐啦吓，咁有一次呢就饮到好醉好醉，咁收尾呢系陌生人送返嚟嘅，其实个陌生人都叫好人㗎啦，我唔知点解会送或者系点样啦过程，咁但后来呢好似就佢好唔鍾意就解雇咗佢嘅，但饮醉酒呢有冇试过饮到即系要人哋送返屋企呢， 有 即系断晒，我哋叫断片， 我都试过， 如果追呢会危险啲 因為你係 女士係真係危險 嘅。我唔會危險啊，竟然。 點解啊？ 冇人理添咯，我都覺得。 唔好諗，唔好諗，唔好諗。 冇錯， 係西面長。 我試過第一次飲醉酒咧，就嗰陣時喺啱啱入 TVB 做嘢，就 annual dinner。係。咁我哋啲新人。嗰啲即係 有人出走你出名， 係啊，一定係揾我哋呢啲僆仔去飲噶啦， 飲咗 飲飲飲飲飲，我未試過飲咗十幾罐啤酒，我因為我麻麻地啦啤酒，然後翻到屋企咧成晚眼光光，我媽問我咩事，佢聞咗成陣酒味， 翻嚟眼光光啊， 眼光瞓唔到， 係啊， 係啊， 咩酒嚟㗎？假酒嚟 㗎？啤酒 啊！ 飲十幾罐，但係瞓 唔到 啊！真係瞓唔到啊！ 好辛苦啊！十幾罐個頭好脹㗎喎， 脹 到而家 脹就一定。 阿李小姐， 啊点样啊？ 你啲啤酒，喂，唔怪得瞓唔到，屙唔到尿，排唔到出嚟，胀到而家。 我真系唔知道， 其实冇理由噶，啤酒一定 會。啤酒系好利尿噶，嗰头饮嗰头嚟。 成晚就真系眼光光，我阿妈问我咩事，佢即系闻到成酒味，谂佢都话俾佢听要去食饭。 应酬 系啊，咁第一次去啲咁嘅公司，因为啱啱毕业出嚟做嘢，哇，原来咁样样噶，即系原来电视台啲人系咁噶，跟住咪成兜汤啦，又唔知倒啲咩搞，然后又 嗰啲豉油啊、辣酱， 系啊，总之 好核突啊！我觉得玩嗰啲油 系啊，咁我杯啤酒肯定又系俾人加咗唔知啲乜嘢落去啦。 哦，所以就眼光光， 系啊， 即系唔系纯啤酒， 唔系真系唔系纯啤酒。我记得哇，我同阿西龟又系好惨，因为我同佢同组，两个好似佢。 大 師兄弟咁樣， 攔兄 弟， 係啊，即係 佢就高唔到啦，從此 高怪， 從此高唔到 怪咁樣，係啊，咁樣咯，但係就斷片嘅，我覺得係斷片嘅。 咩啊？你知唔知咩叫斷片啊？ 我知啊，唔記得曬啲嘢啊嘛。 你眼光光，你點會斷到片啊？係 真係斷啊！我呃你做咩啫？ 斷片意思就係 記得曬 啊，昏迷啊， 我昏迷啊，咁我冇斷啊，但係前一晚 你連斷片係乜嘢嚟？ 前一晚嘅嘢我唔記得啦。我真系唔記得曬啦， 唔會 嘅 喎。 你係選擇性失憶啫，呢啲係呢個係另外一個病嚟嘅。 我有另一個病。 而家我哋喺度講緊嘅就係飲醉咗酒斷片啊嘛。咁你話你飲咗十罐啤酒之後，你眼光光啊嘛。如果你有眼光光嘅話，你一定唔會斷到片嘅。 因為你 斷 你仲清醒， 斷咗片你先至可以俾人哋送你翻屋企啊。 哦，未試過啦，咁你未試過？ 冇錯，我試過兩次嘅，一次咧同啲朋友去中學同學啦，去飲酒啦咁樣，咁嗰一排因為即係感情上好唔開心啊，咁啊借啲意啦，飲，我記得最後一杯打冧咗我咧，大家可能都飲過叫 long 咩咁樣 啊， 係啦，嗰啲一飲之後咧，哇慘啦，我都唔知道自己喺邊啊，咁我啲朋友即係見到我咁樣咧，都好即係唔知點算啊，可能佢哋未試過啦，咁收尾好彩我有個朋友搞啲 for van 當我啲貨物咁咯，劈喺後邊，運我翻屋企，我一生人唯一一次係要人運翻屋企嘅咯，就係試過嗰次。 我系试过一次嘅，就系话好叻嘅，就系饮到翻去先，我先断咯。咁啊，就系其实饮到已经知道嘅，就系自己唔得噶啦。咁但系我同自己讲嘅就系话一定要饮到翻去。咁跟住咧就系你有时好得意嘅，断同唔断中间嘅话，我记得我系搭呢个的士翻去嘅。 你仲要一个人自己翻去？ 系自己翻去，因为其实有时呢啲我好逞强嘅，我因为我唔想俾人哋即系唔想麻烦到人哋啊。咁跟住咧我就喺度搭。 嗰时你出咗嚟做嘢未？ 我出咗嚟做嘢噶啦，我唔记得咗系乜嘢，好似系有人生日定系点样噶。咁个生日 party 咧又系呢啲人饮醉晒，跟住一定有啲女仔喊嘅。 系啊， 我就最憎 喺走廊嗰度。一定喺走廊嗰度， 又嘔又喺度。 然后跟住有个人咧，就就揽住佢啦。 咁所以咧，我就唉，我唔想再留低喺呢啲咁样嘅情况度，我就走喺啲 disco 度离开嘅。唔二话不说，总之一见到的士嘅话，我就 接 咗之后就跳上去。仲有嘅就系话，好似拍戏咁样嘅，你系其实已经晕噶啦。咁但系咧就你擘一擘大眼，仲望一望，哦，我到咗敦道，好再瞓。咁就再擘一擘，到咗大埔，你会唔会咁样？你 系 有一下啪，跟住又瞓翻，中间就唔知道仲要做乜嘢噶啦。到嘅时候咧。是的士司机话俾我听，小姐到啦。咁样咧，我就到啦，翻到屋企啦。我嗰阵时候我唔系喺大埔，我系喺呢个清水湾度住嘅。咁跟住，总之你翻到嘅时候咧，我仲要落一条好长嘅楼梯，点样落去我已经唔知啦。 其实好危险。 系啦，我已经唔知 道。第一个危险，如果个司机唔知车咗你边，你仲大件事。 啊哈 ，OK。咁跟住就好彩平安啦。咁啊，落到去下边嘅时候嘅话咧，你开门又系咁样，无端端有一下，你就会觉得就 系、 是、好，我要好冷静。 开唔 到个锁匙， 开唔到个锁匙， 自己讲好冷静。开门，开完之后嘅话咧，咁跟住咧就已经下一刻咧。 全部嘢唔記得曬。 哇！ 到第二朝一起身嘅時候嘅咧， 哎， 發現哦，我知道我嗰個路線係點樣嘅，應該嘅就係一開咗門入嚟之後嘅話咧，個袋就擺咗喺側邊，跟住就開始除衫啦。你明得嘛？除衫嘅嘢 係三路， 就一條路咁樣咧，就翻入你間房嗰度，跟住你瞓得覺。咁， 哦， 我就知道哦，平安啦咁。嗰次斷片係好辛苦， 係啊， 跟住咧就頭痛咗幾日。 所以千祈啊，开心还开心， 小心小心， 要爱护身体。好，酷热天气几好生啊！翻嚟我哋今日网上情。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迪卡牛仔的这个版本爱如潮水，30度的气温，出来湿度70%，11点钟之后你会有讨论区，就是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有什么决定，有什么选择你会由头来过呢？选择单身，选择结婚，选择有小朋友，无小朋友，不做现在这一行，又或者 既然来了就无怨无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yeah！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网上情，中年的四种哲学。中年四学，学会欣赏自己，学会把握自己，学会照顾自己，学会依靠自己。中年四事，静观其变是一种能力，顺其自然是一种幸福， 得体退出是一种智慧，老得漂亮是一种境界。中年人的四别，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别害怕，天不会塌下来，别后悔，谁都会做错事，别伤心，生活终归是美好的。中年四好，少年好不如晚景好，日子好不如平安好，财产好不如身体好，积金好不如积福好。中年四悟，羡慕他人浪费自己，怨恨他人气坏自己，宽容他人豁达自己，帮助他人快乐自己。中年四不，不管自己管不了的事情，不看自己看不惯的事情，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急自己的儿孙做牛马。中年四笑，在吃亏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豁达，被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委屈的时候淡然一笑是一种大度，无奈的时候达观一笑是一种乐观。 人像流水般经过，流向何处不清楚，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会否相聚，明天路向不知道，望那方去。人像流水般经过，谁是朋友也不尽清楚，时间若非片刻即过，昨天的你会否相聚，明天路向不知道，望那方去。谁在我心里留印象，让我不怕创伤，坚决去面对难关，不会往后退。谁在我心里留盼望，令我困恼尽去，令我勇敢面对难关，不会往后退。谁人曾伴我同渡过无限个长夜，陪伴我期待过无限个阳光照耀。人像流水般经过，谁是朋友也不尽清楚，而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是否可以留住了，蝉在叫人在笑，长夜离别了谁在笑，留下了阳光照耀，明天路向不知道，望那方去。 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进一步援助。有官员初步估计，灾后重建需要超过100亿美元。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一周年之际，总统拜登致电两个帮助阿富汗人离国的美国退伍军人团体领袖，对他们在美国重新安置阿富汗盟友的工作表示赞赏。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说，他们讨论了美国政府退伍军人和众多美国人在过去一年为欢迎近90,000个阿富汗人到美国所做的努力，以及美国政府为建立可持续模式以支持他们的承诺。截至上个月，仍然有超过74,000个阿富汗申请人等候美国的特殊移民签证。白宫就说超过17,000个申请者获批。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强台风轩南诺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上午10点，轩南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日间天气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68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458.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7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2元，跌8.4元。美团181.6元，跌5.1元。腾讯控股316.2元，跌6.8元。盈富基金20.3元，跌2.2元。阿里巴巴是93.85元，跌0.3元。快手66.6元，跌4.35元。比亚迪股份261.4元，跌2.8元。友邦保险75.95元，跌0.6元。新东方在线25.5元，升2.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174，瑞士法郎8.108，澳元5.399，加元6.028，新西兰元4.819，欧元7.841。每百日元对港元5.6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162点，升283点。港金报16,28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79美元，卖出1,73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嗰段咧，仲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街。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国士道。在封路方面，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住葛亮雄医院的快线需要封闭。另外，石荫的童子街就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流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黄竹坑道加德士油站桥面去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同埋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方向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CIBS， 我是谁？我是巴基斯坦人。 Assalamu alaikum, mera naam Namin hai。Hello， 大家好，我叫斯朗。其实很多时巴基斯坦人，他们都是因为宗教而产生到他们的文化。 I love Hong Kong。 我们是住在香港的少数族裔朋友。 Main gano wa Pakistanim。 欢迎你一起认识他们。 我是谁？我是巴基斯坦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如果俾你嘅人生再嚟过，究竟你有啲乜嘢嘅嘢要改变呢？哦、你嘅选择。 我想问咧，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咧，细个意思即系啱读完书咧、嗯，其实系咪一片混沌？我想问你哋，即系我自己就系咯，即系唔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啦，唔、嗯、知道自己到底想揾边类型嘅老婆啊，即系诸如此类，即系样嘢都好似好茫然咁嘅、嗯。我自己嗰阵时，唔、嗯、知道你哋会唔会？ 我而家谂翻，我就唔会咯，因为其实我细细个已经咩噶啦嘛，已经唱紧歌啦嘛，咁跟住已经又签 唱片公司， 系喎，你条路真系唔同啲喎， 系啊，所以其实我好好彩啊， 好早就已经。有一个目标吓， 系啊。咁、至于揾男朋友、女朋友，揾男朋友嘅话，就其实好多时候得人哋追我咯。咁、所以其实我都唔使拣嘅。同埋嘅就系我中意嗰啲嘅话，我系真系会自己主动嘅。 哦， 但系通常都 OK 嘅。 不过我欣赏呢啲女仔， 系啊， 即系主动，你中意咪中意咯，咪去问下佢咯，佢同你出街咪出街咯。 因为我唔系靓女啊、所以其实有呢一个好处，我唔系靓女，我绝对唔会系靓女啦。我怎会是那些啫？靓女你就会，我觉得可能你会有少少呢一啲，即系要等人嚟追，又或者就系有一啲面子你摆唔低嘅。但我真系觉得我唔会咯。佢中意嘅话，你咪同佢讲，因为唔好嘥时间啊嘛。你唔 OK 嘅话，咪唔 OK 揾个第二个咯，系咪先？嘥时间啫呢啲嘢。 阿强哥咧，强哥 我好清晰嘅，我好想做广告公司嘅 copywriter， 撰稿员。唔知点解我好中意做，好想做。 因为好型。 系啦，嗰阵时未兴嗰啲电影嘅吓，咁、我已经未毕业前咧，我走咗去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读嗰啲广告课程。嗰阵时我记得差唔多 翻學嘅。 佢係教 copyright 方面定係拍方面 ？design 嘅方面同埋 copywriting 啊，你好清晰喎、啊，其實 我好清晰，真係好清晰。咁、其實再較早之前咧，我就想做酒店嘅、即係我覺得酒店啲嘢好靚啊，咁樣樣。 你想住啫，方便啲。 不住嗰陣時我好細個啫， 做酒店我都有呢個諗法嘅，即係酒店 酒店咁 好靚啊，好細個邊有機會 同埋翻工嘅地方 入親嚟嘅人都係開心心，因為度假 啊嘛，靚啊，我覺得好好型，同埋又多洋人啊，我覺得反正佢高人一等咧，即係呢個個人嘅感覺嚇。咁、我就未做過酒店嘅，未做過，但我都好想去嘗試一下。 你有住過時鐘酒店係咪？冇做過酒店。 時鐘酒店咩嚟㗎？ 你唔知 道？唔知 道？我帶你去。 哇哇！嗱你， 我帶你去，你自己去睇啊！我唔同你一齊入去。係 參觀下啦。 而家應該仲有冇啦？ 有 九龍 應該有。 有啊 有 啊有 嘅， 有啊北角啊，同埋還有嘅。 我都仲有嘅。 有， 不過好似冇以前咁多咯。係，即係以前九龍塘真係好多。 係咁，大佬咧，你又點啊？ 其實咧，我唔知你會應該知嘅，但可能聽嘅就未必知道啦。我最初讀書嘅時候咧，我唔係讀電台與電視嘅，我讀英文系嘅。咁後來真係轉咗過去之後，咁就開始會對呢一樣嘢嗰個興趣啦，同埋嗰個目標會清晰啲啦。但係之前真係都唔知。 咁點解你會轉嘅？讀英文幾好啊？ 因為就係因為我哋學校裏邊咧有一個實驗電台同埋電視台嘅，就係俾讀嗰科嘅同學仔咧去 practice 嘅，即係佢要做電台節目啦，佢要拍一啲電視節目啦，兩樣嘢都會喺成個校舍裏邊咧。播翻出嚟嘅喺呢个食饭时间，唔知一点到两点啊，半个钟头电台节目，半个钟头电视咁样。咁当时听到其他同学喺度做节目，我就会觉得啊， 我都得 啦，系好得意。 有边个喺度做啊？嗰阵时 系边个？你唔识嘅，叫邱家雄啊。后来去咗 TV， 你识唔识邱家雄？ 我知边个。 系啦，佢就我师兄嚟咯。咁同期就有阿蛋啦，郑丹瑞啦，同埋系拍警讯嘅麦振刚啦。系啦，都系我同学嚟。 咁 嗰阵时。嗰阵时就 即系实验电台，佢哋都有好似你咁样吓，要做节目啊，拍嘢。 仲有叶家宝，识唔识啊？叶家宝都系我同学，系啦，大家都系读同一科嘅。 系 家宝， 系啊， 叶家宝， 家宝， 系啊， 我识啊。 你识家宝？ 系啊， 我 嘅 家宝好温文，温文 系佢带上嚟噶嘛？ 系啊， 系 啊， 温文 尔 雅，我中意佢。 系啊，系啊，戴个眼镜，傻傻地咁样。咁诶，都系我同班同学嚟嘅。咁嗰阵时就大家就系佢，我哋有啲叫实验电视台嘅 studio， 嗰啲机咧，全部都系嗰时诶啲。電視台咧捐俾我哋嘅，因為佢哋舊諗換啲舊機就俾曬我哋，仲係好大座啲啦。咁你如果你以前翻 EYT， 你記得啊，好大座推嚟推去後面 有個碌嗰啲， 有個碌轉下轉下嗰啲咧咁樣， 好正 㗎。突然之間對於一個未諗過入呢行嘅人嚟講，係會好新鮮咯。咁就開始想做呢一行。咁所以嗰陣時咧，我亦都曾經咧不知天高地厚地咧去考過呢個藝員訓練班嘅，因為嗰陣時好興㗎嘛，即係個個都話讀藝員訓練班。 你想做兒童節目啊？ 咩节目都好啦，试下入咗去先啦，我唔知噶。 点解系同儿童节目？ 因为佢笑我矮啊，即系细粒啊， 点解你对阿大佬？ 点解你 read 唔到佢 message 嘅？ 我唔会 read 到啲咁衰嘅人谂嘅嘢嘅 message 噶。系啊 ，sorry， 系我好清高。 好在我 channel 咧系高矮啲，即系好啊，收到衰嗰阵时， 所以你辛苦咯，所以做人咁辛苦咯。 系喎，两边都收晒，系啊， 衰嘢好有收， 该收嘅唔该收嘅都收到。 咁但係就當然考唔到啦，好似我呢啲咁嘅資質係咪？咁但係就後來最後就轉轉接接喺第三年，即係讀到第三年嘅時候就派咗嚟香港電台實習。咁嗰時候開始做香港電台， 我覺得其實佢喺嗰陣時候已經埋下呢個種子， 咩叫埋下種子啊？ 即係如果你話你要報，唔係啊，你要報想即係報名想去讀呢個藝員訓練班嘅話，其實你已經係好想表現自己嘅人嚟㗎啦。 但係好矛盾嘅，我又係啲好怕醜內向，但我又中意表現自己，我就人格好分裂嘅有時。 係啊，你唔係㗎，其實你係一個想表現自己嘅人，但係你又需要人哋去認同你。 嗯，同埋嗌佢 嘢係啊太多，咁所以嘅時候就會。有呢個問題咯，但係其實你係啱呢一行嘅，即係你對佢講嘢啊，係啊，做 DJ 啊咁樣嘅。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唔啱呢行嘅話，你唔會做咗咁耐啊。 係啦， 係咪啊？即係其實有時有啲嘢係咁樣噶嘛。 但近年咧，我又諗另外行，不過而家再學，當然太遲啦嚇。就我覺得其實做髮型師都幾得意啊。 點解唔得啫？ 係好 art 嘅，好即係好 藝術。你整完之後嘅話，咪就去嗰啲老人院度幫人哋婆婆 剪 頭髮 咯。 係 啊， 係啊，幾好㗎。 有呢啲班 嘅，我介紹俾你啊。因為我覺得我嗰個髮型師真係幾好㗎。佢咧就諗住想開一啲班做乜嘢咧？就去教一啲咧師唔係 青年 叫師奶，唔係直頭唔係青年，要去教啲太太，係啦，去教啲太太。 等佢 希望佢哋可以去幫手做義工，以及嘅就係話令到佢哋可以幫自己啲細路仔可以剪頭髮。 哇，幾好喎！ 咁我就話幾得意喎，你呢個計劃。我希望佢做得成功，系啊，几好啊，我觉得 唔错。 佢因为剪头发，其实即正如你所讲嘅话，其实真系一种嘅 艺 术嚟嘅。你点样可以一个啱嘅头发，可以令到一个人完全改观？ 系呢个好正。 系啊， 有阵时有个好出名嘅发型师，而家走咗噶啦。佢有阵时同我讲，佢话佢啱啱第一个客，即系佢学师啦， 系 学完师第一个客，系剪到个客话得啦，唔好再剪啦，唔得。未得咁一樣， 同佢一個姓噶嘛，係咪啊？係啊，姐媽，姐媽，姐媽，我以前係佢剪嘅， 剪咗兩個鐘。但係嗰刻已經話 OK 啦 ，OK 啦，即係人哋都已經滿意，佢唔俾人走啊，唔俾你俾個剪多一陣。 我知啊。 佢 係 好執著，好執著 嗰啲，跟住不停咁佢洗頭啊，洗我頭，因為我已經等佢等到乾咗啦個頭，明唔明啊？跟住佢就叫佢又再洗頭，洗完頭之後翻嚟嗰時候咧，佢又周圍望下你個頭。佢又未有靈感，咁佢又 咁正， 真係㗎， 係啊！但係你冇辦法，你點解不停咁樣翻嚟揾佢咧？就係佢每一次剪完之後嘅話咧，你係成個人完全新嘅一樣。 哇！咁啊真 係 值得， 佢真 係 值 得， 係啊！當然佢亦都好忙啦。咁我覺得呢啲亦都係佢自己嘅一啲即係 功 價嚟嘅，我覺得係功價嚟嘅。 冇錯， 因為你要等，但係到最後尾嘅成果你一定滿意，所以咧你就會好似。想一人咁樣啊！你下一次你點樣都好嘅話，誒算啦，等佢六個鐘就等佢六個鐘啦。咁你收 我真係試過等五個鐘啊，但唔係等佢，係等另外一個 P 字頭嘅佢個 friend。咁 等五個鐘 係啊，其實 以前嗰啲真係好巴閉， 以前嗰啲 飯 燒巴閉， 係咪尖沙咀嗰個針啊？ 我等咗五個鐘，頭都冇洗過啊，就咁坐咗等五個鐘。 哇！ 跟住係佢走埋嚟，誒唔好啦，唔好等佢，我嚟幫你剪咁樣。係 我試過有一次見到另外一個工匠，我都真係非常之犀利。咁就另外有。一个人吓，咁样嗰时佢剪头发嘅时候咧，佢带咗一个好长头发嘅女仔出去，个女仔同佢讲，佢就话：总之我今次我任你剪，跟住我就话你死梗。结果嘅就系佢点剪发咧？哇，真系劲！佢出咗去，因为个尖沙咀啊嘛，有好大嘅海风嘅。佢咧带咗佢一个，要出去剪。佢话：佢要出去剪。 哇，真系大师！ 佢谂到一个冇错，佢谂到一个大师嘅方法嘅就系帮你剪到呢个头发嘅话咧，系前所未有嘅。 我知啲风一路吹，佢就喺度剪。 跟住佢就喺度，总之佢就系一路啲风大咁吹佢啲头发嘅时候咧，佢就喺度插， 好型啊！ 即系用 slice 嗰啲方法啊，系咁剪，系咁剪。咁事實上真係入嚟嘅時候嘅話，你真係服咗佢，係真係好靚。 哇！所以呢樣嘢嚇，我扯開咗啦，即係話、 啊、 其實每一行總會有一啲好叻、好叻嘅人嘅，你又會想生命之中做啲咩選擇呢？ 好啊，一陣翻嚟講下。 这是路途要怎么走，挑战未来尽力奋斗，能留着看更好，叫眼泪未是有，追心刺骨再后悔是无谓，念头便放开手，一句诺言沉默守候，不要回头，勒住重重内疚，听说岁月似小偷，可将感情全部偷走，脆弱才是借口，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也许将要迎风 遗憾与伤害，让爱化做祝福，学会等待，风雨不改，像日出，风雨不改。想过暂停，人事依旧，不说别离，就像完全没有，永远扣着那双手，偏偏故意说不出口，企在原地颤抖，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也许将要应付遗憾与伤害，让爱化做祝福，学会等待，风雨不改，像日出，风雨不改，其实我仍未放开，你总给我照料陪伴与忍耐，但这后台为了什么 继续风雨不改，姜涛嘅呢首歌，十一点二十五分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即系话咧，今日就有啲乜嘢你想由头重来嘅咧？咁我哋咧都好多我哋嘅朋友们啦，喺呢个 Facebook 留咗好得意嘅。不过 Marco 佢童年时有不小心交通意外，系、 哎、 啦，好彩四肢仲健全。如果唔系咧，就惨啦咁样样。如果有得选择，我唔会再乱过马路咯。 哇， 真系好特别嘅信息嗬、 嗯，非常好啊！大家真系要过马路嘅时候要小心。 嗯，另外 Amy 咧，佢话我继续做老师，我唔会做全职主妇、全职妈妈啦，咁样样，可能佢而家就做咗妈妈啦，即系冇再做嘢啦，咁样样。有一位阿 Chan VC 嘅话，我要重来做回小朋友。其实你今日都系做小朋友噶，你跟住小朋友嘅心态啫嘛， 心态。 嗯，冇错啦。咁样 Emma 可以做风骚发育人咁样吓， 你咪做紧咯。 系啊，日日我当你一齐做噶啦， 系啊， 一齐做得 系啊，互动 嘅 嘛，边 度有我哋啊？ 冇错冇错， 冇错啦。另外 Chan 佩燕强，我搵个有钱佬嫁咗佢，唔使而家做得咁辛苦咁样样，或者你。做咗有钱人嘅太太，你有另外一种辛苦嘅啫。 冇啊，我同你讲，好、辛苦嘅， 系嘛， 唔好滞。 有另外一种辛苦嘅啫， 梗系啦。 我相信每样嘢有个价值嘅、 嗯 啊。另外呢一位朋友咧叫 Connie Sister 吓，佢话我廿几岁已经冇做嘢啦，哇，佩服，羡慕死人啊！佢话如果可以重来咧，我都会选择翻而家。享受而家嘅生活、嗯。 好啦，咁好似有 Isa 咁样啦，佢都话咧想做美容师。咁 Jenny 咧就话咧一定唔做服务行业啊，或者系售货员之类嘅。我都知道应该好辛苦， 好、辛苦。 就算如果唔系嘅话，其实基本上佢哋都要成日企咯。 系 系啊，好辛苦啊。所以咧，我知道系售货员系辛苦。 其 实 好多 行业 咧，佢与生俱来，佢系辛苦嘅。厨师都系噶、 嗯。 我成日觉得佢哋企一个热辣辣嘅厨房咧，全日。咁可能中间又落场几个钟，唔知做咩，我都觉得 系 好辛苦 嘅。系厨师其实因为个时间系好长嘅，大家以为嘅就系佢喺入边就炒下炒下，其实唔系噶，可能系凌晨未天光嘅时候，佢哋已经要去买嘢 啊，做 preparation 啊，系 啊， 好辛苦嘅、嗯。另外我几中意阿啦啦 move， 佢话就系可门手艺啊、电啊、油漆啊，或者系呢个木工啊、泥水啊咁样呢一个行业嘅话咧，系任何嘅发达国家都生存到嘅，我非常赞同你嘅讲法。佢、最重要嘅就系年纪大嘅话咧，都唔会俾人哋咧压低人工啊。 嗯， 哎，非常好啊呢一、这个。 喎。 係啊，老師傅啊更加相信你啊。 好 馨香， 我都有咁樣諗過。即係其實有時咧，你知唔知而家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一日裡面，你可以學曉曬家居一啲嘅係啊，點樣去即係裝修嘅，係一日裡面上曬堂嘅。 開鎖啊，通坑渠啊嗰啲。 我想去試下嘅，非常贊成。 阿 Sam 咧就話我想做畫家，當年咧屋企人嚇我做畫家乞食啊咁樣。咁啊，所以我而家咧覺得其實唔係啊，做畫家都好受歡迎啊嚇。第二職業係作家，咁我覺得你而家仲可以試下嘅好多嘢。 你呢兩樣嘢都可以嘅喎，即係係啊，冇時間限制喎， 唔使人哋請你噶嘛，你自己去學啊，去畫啊咁樣。摆上网分享都得噶，系咪 我支持你，系啊，做画家咪开始咯，开始学咯。作家嘅话咧就开始写咯，唔使谂咁多噶啦。 系啊， 系啦，跟住咧就交俾阿马小强可以批合卷啊，咁样咯。 交俾佢批啊？哦， 系梗系啦，大佬，人哋写一个剧本写一年， 系 咁我改两年， 咁咪等咯。 再劲啲系咪？大文豪啊，你系。 另外咧，刘伟德佢话咧，从来唔从来咧，我只系想心态改变，将职业能够变为兴趣就。最享受 啦！ 呢个真系嘅，打工仔最高境界就系变为一个享受吓。 嗯，咁啊，有一位朋友嘅话个名系读唔到嘅，因为系日本名嚟嘅。佢话出家，诶，都好，都 可以短暂出家，感受一下。 冇错，咁啊，仲有嘅就有一个非常之好啊 ，Eddie， 佢话想同马小强上东莞发展。 喂，好啊！ 发展咧系咪密码嚟嘅？其实佢唔系想发展，佢想同你上去，唔知做乜嘢。 等通关 啦，你咪服人啦、啊！ 发癫，佢唔系想发展，佢发癫。 你有小马啦， 我几搭马。哇，呢、這个好啊，呢、這个好啊， 几好啊！好多人都有喎、啊， 冇错 ，系啦，嗱 ，Alex 话嗱呢个唔得啊吓，做老字 唔应该啊，虽然 唔 俾开玩笑都 讲少就得啦吓，唔好真系做呢样嘢， 冇错，做啲正当嘢。OK， 好，十一点半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不应该随便缩短学生面授上堂时间或者暂停面授课，强调学校比起社区很多地方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低很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相信就算学生在学校吃饭，由于学生迟快测阴性先至翻学，加上有隔板等防疫措施，比起学生在街外吃饭，餐厅食客未必有快测，学校环境更安全。何柏良重申，疫苗通行证冇理由继续有六个月宽限。210万个属于高风险嘅长者，有70万人未打齐三针，政府应该修正疫苗通行证，审时度势。例如安排人员上门帮长者打伏必泰，唔少长者朝早一齐饮茶，唔排除佢哋已经互相传嚟传去。本港近期每日新增新冠确诊个案升至8000至9000宗。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世界各地面对 BA.4 同 BA.5 的浪潮，这一种高传染性病毒株会较短时间传播，潜伏期只有大约3日。对于当局要求学生同学校教职员开学前2日做快测，曾其恩认为快测有机会走漏，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总好过不做。至于应否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他认为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有机会将个案减低，但社会各行各业付出沉重代价，当局要平衡社会经济利益是不容易的决定。他较重视死亡率和深切治疗部入住率会否异常高。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建议设立疫隔离措施，给有意到访内地人士先在位于邻近深圳的河套区隔离设施疫隔离7日，再按内地规定在内地城市居家隔离3日。他说采用疫隔离措施可以大幅增加到访内地名额，又认为疫隔离人士要每日或者隔日接受检测。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 疫隔离安排，视乎本港是否容许内地方面参与运作，而俾内地安心，城市机会就较大。他又建议，当局将未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长者的疫苗通行证由蓝色转为黄色，以限制进入某一些处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表示，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已经取代美中关系，成为美国公司在华营运和投资的主要关注事项。调查访问177间企业会员，超过一半公司将防疫问题作为取消或者推迟对华投资的理由。由于封控措施可能再次迫使企业中断部分运营，加上地方政府的局部管控措施影响消费需求，都削弱美国企业信心。大部分公司认为北京防疫政策的负面影响可以逆转，但四成四公司认为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恢复商业信心。在过去一年，两成四公司将供应链部分迁出中国，高过2021年调查的一成四。对中国五年商业前景的乐观情绪从2013年的88%降至2022年的51%。但调查显示，六成三回应的公司说去年在华盈利增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日间天气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40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514.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4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恒生中国企业69.48，跌5.8。美团183.5，跌3.2。腾讯控股319元，跌4元。盈富基金20.4，跌0.2。快手67.5，跌3.45。阿里巴巴94.35，跌8毫。比亚迪股份262.2，跌2元。新东方在线26.75，升3.9。友邦保险76.35，跌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8.6，瑞士法郎0.968，加元1.302，人民币6.918，英镑对美元1.17，欧元对美元1，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3点，升294点。港金报1625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19美元，卖出173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石蔭的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禮石流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另外黄竹坑道就爆水管，去南丰道方向近住郭亮雄医院的快线都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和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杨洋饰演黑风色是备受爱戴的王子，赵露思饰演白风夕是勇敢无惧的公主，二人在江湖上齐名之后不打不相识，由斗智斗力到相知相爱，更加发展成为恋人。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九月一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有冇事啊？听啲同事讲咧，头先阿杰咧好大声，好恶咁闹你。 哦，冇事嘅，佢一时紧张个 project 进度，所以敏感咗啲啫。 你做乜嘢唔闹翻佢啫？ 明知佢情绪激动嘅时候，最好嘅方法就系保持冷静。 你 EQ 真系高、啊。 我希望佢可以冷静翻，之后再慢慢解决问题。啊，不如你都听下《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啊。今集会讲同同事意见不合嘅时候，应该点样应对。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和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讨论的是， 如果俾你重来一次，你会选择啲乜嘢职业，或者选择咩生活咧？等等等等，人生好多嘅选择。 当我哋三个讲嘅喎， 好啊， 请你讲先。 我想教书，我从来冇教书。 你教紧咩？而家系啊，漂流教室啊嘛，其实都教紧啦。 我讲真系，即系去一间学校嗰度，我想 有冇谂过教咩科？ 小学 咩科？ 小学中文。 冇啊！ 做咩啫？ 害死人啊！嗰啲叫做咩话？害人子孙啊？其实咩话？ 我教一日， 五人子弟， 教一日， 五人子弟， 唔好啊！ 系啊， 我唔教。 我劝退啊你，点解会想做老师啊？ 不过做老师咧，其实我觉得真系有另外一种嘅快乐嘅，因为我嗰时咧都有去学校教咁啊，咁你会入到学校嗰个氛围咧，啲学生跑嚟跑去，个小学一个大草地咁跑嚟跑去，听你个钟声啦，咁样即系其实系几开心， 好开心，跟住咧好有活力嘅， 系啦，因为咧我喺佢哋放小息嘅时候去噶嘛，咁经常咧啲学生。譬如我教过嗰啲，喂，两岁系咁样样，即系你会有一种满足感嘅、 有冇试过喺街度有学生嗌你啊？ 有， 系已经大个咗啦。 系啊，我真系好浪漫。哇，本来细细个，原来已经系大学毕业啦，几犀利啊！我真系好想。 冇。 不，好，其实收翻。 不过做老师咧，第一佢要有好有耐性啦，即系你会遇到一啲顽劣嘅学生噶，系咪先？ 系啊，嗰啲好烦嘅都顽劣学生。 大部分啦，呢啲系咪？两个里面都系两个都系，你谂下100%哦。 第二咧，你真系要，我觉得有时真系好似有一种社工嗰种嘅情操嘅，即系你会关心翻啊，点解佢呢排唔开心？ 冇错， 啊佢呢排好似身体唔，即系你会想去了解多啲，帮唔帮到佢手？ 所以我觉得你做唔到咯，呢啲嘢系咪？你自己搞唔？ 系啊，佢好关心啲女女嘅， 女同学、男同学都关心， 就系唔好啦。我就 系男人太关心女同学又危险， 唔好真系， 系啊，真系， 系啊，所以我劝你唔好做，系， 所以唔做啦， 因为我都好担心， 我亦都唔好做。 我以前有 教男校啊， 我都有谂过做一行，但系我最后都冇做到嘅。我又觉得咧几开心嘅，就系陪人去玩嗰啲叫导游，即系旅行社嗰啲导游。因为我自己以前都参加好多旅行团啦，咁我就觉得啊，其实。 去即系攞正牌攞钱去旅行，好似好开心。 系啊，又住酒店。 嗱，你少咗旅行团啦， 嗰、那个地方。 咁我见到，因为有时咧，因为团友都要休息噶嘛，同埋有啲叫做自由时间噶嘛。每一次嗰啲，可能而家去玩啦，你去玩啦，咁有两个钟咧。 系。 佢哋都开心噶。其实嗰几个导游，因为你可能同一个 spot， 你呢个位置见到有几间公司或者几个同事， 撞到啲 friend， 就一齐自己去搵个咖啡室啊，饮下嘢啊。啊，讲下三四五六，咁几开心，其实佢都系享受紧噶。 啊，都系，都啱嘅、啊。 你明唔明意思啊？ 啲 resort 嘅地方啊， 系啊， 吓、啊， 譬如夜晚咁你去食，譬如呢一台叫烧烤，或者今次呢个叫韩国唔知乜嘢咁咧，佢哋自己都食一台噶，嗰几个导游。咁你系咪游浮紧？ 餐厅一定要招呼佢哋啦，攞啲最好噶啦。如果有啲男导游叫你带佢夜晚去玩咧？ 男导游叫我带， 唔系男团友，对唔住，男团友带你叫你带佢夜晚玩。 当佢系客人嘅，你都要即系叫做 招呼佢， 招呼佢嘅咯。 嗯，系啊， 咁你又去玩咯、 啊？大家坐低同你讲道理吓，人之初性本善啊，唔系性本人啊，唔好去啊，知唔知啊？咁啊，系咪咁啊？应该。你会点？ 我做导游得唔得啊，老师？ 你做导游就啱啦。 系、哦、 啊， okay、 其实人哋唔要求都要敲人哋嘅门，你去唔去啊？ 去唔去啊？好玩噶，我去过， 我做饭啦。 我有几个好食嘅， 好正噶，系啊。 你 OK 啊？我 人多去团购再平啲。 系啦、啊，你贪心精啊嘛，系咪？贪心，呢个系贪心精华油。 油可以系两种，一种就是旅游嘅油，一种就 系 精油嘅油啦。 精华油啊，贪心精华油咧， 正 啊！ 不过当然啦，有时你亦都要喺好多团友有啲叫做比较脾气差啲嘅、要求高啲啊，成日迟到，咁亦都会遇到好多呢啲、 我就问过嘅，咁其实就有一啲就做导游嘅朋友，佢就话：当你嗰个地方嘅啫，你去咗十万八千次嘅话咧、你就唔觉得嗰度系靓噶啦。以及就是其实有好多啲，即系正如你所讲啦，就系啲团友咧，有时都真系会有啲麻烦嘅咁样。但我谂其实你每一个工作都一定会有好有唔好噶啦。好啦，咁啊讲到我咧，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希望咧就做律师嘅、就因为咧其实曾经我就睇过有一个系咪叫龙虎豹啊？ 咩嚟噶？唔识 咩啊？ 唔系杂志。是啊，真系有一套 电视系嘛， 冇理由呢个名字 有系啊，好耐啦，七十年代嘅， 系 啊， 我 记 得唔知系石修定系珠江， 系啊，即系好型一班男人， 好型嘅三个男人，佢哋分别做三个唔同嘅。行业嘅，咁就其中有一个就系律师，我已经唔记得啦，嗰阵细细个就系睇黑白电视添，咁我觉得哇好型啊，同埋我觉得佢好正义啊，我好想做啊，我又嘴嚼嚼啊嘛，即系细个就觉得系啊， 我哋细个已经嘴嚼嚼啦， 好多嘢讲，成日就系俾人闹嘅，咁我觉得就如果我能好为人辩护嘅话，我觉得呢个就系我呢个终身嘅职业啦。 哇， 咁我可惜嘅就系读书唔成咁啊，你冇得做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而家今日我哋可以嘅就系唔理你自己嘅学历或者唔理你系点样嘅话，我希望可以做到个，我希望做到医生。 都系可以帮人 救到人， 就是、医生。因为我觉得人里面个就系最健最紧要嘅就系健康，而且个就系人最无助嘅时候就系你病， 系 啊。 所以咧，我哋亦都发觉嘅就系最受欢迎嘅亦都系医生。有冇试过出席有一啲饭局？你其中只要有一个系医生，唔理你系乜嘢医 生，我有啲咩唔舒服啊？你觉得系咩啊？ 我哋呢个年纪添啊， 你有冇帮我睇睇啊？ 打电话去问啊？ 你有冇发觉？总之佢就 系 一个饭局里面，总之佢就系一个医生。嗱，你佢是一个整容医生嘅， 妇科都好照问啊， 周围所有嘅人就会围住佢，不停咁样去问佢嘅问题嘅啫。我呢排又唔知点点点啊，我又食紧啲咩嘢，你又点点点咧？ 点都谂啲唔妥出嚟问一问先。 我觉得系好好嘅，系咪又受欢迎啦，又可以帮到人啦。我觉得如果我真系能够做到嘅话就好啦。 中医西医都好。 乜嘢医生都得，兽医我都唔去， 系冇错， 你真可以帮到人， 帮助啲生 牙医，牙医我唔想啊，啊擘大个口， 我可以，我即系所以我觉得医生其实系真系一个非常之崇高嘅一个职业，如果我能够做到嘅话，我真系可以希望， 喂， 就算我侧边度做一个俏护士我都 OK， 都可以帮到人，护士都好啊， 着翻条裙先啦、啊、你。 我似护士长噶， 嗱身边有啲街坊首先我哋有太极啊， 系 Patrick 雷友辉同我哋讲下呢一个问题。 如 果唔唱歌咧，我谂我会拣做演员啦，因为演员咧亦都系一个好多元化嘅一个行业啦，可以尝试做一啲唔同嘅人物啦，可以代入去佢哋嘅生活啦，佢哋嘅生活模式啦、性格啦。造型啦，可以穿唔同嘅衫啦，化唔同嘅妆啦，甚至乎可能係可以做你俾你真实年龄可以老好多年嘅一个唔同嘅造型啦。咁其实真係好多姿多彩，咁同埋我最近都尝试多咗演戏呢一个行业嘅係啦，即係做一个演员嘅身份啦。咁其实真係好多嘢可以学到啦。因为同唔同嘅导演咧，喺佢哋嘅身上咧，你学到好多专业嘅知识啦，或者甚至乎一啲幕后嘅工作人员，例如甚至乎系梳化服啊，即系梳头、化妆同服装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俾到好多新鲜嘅嘢、新嘅知识俾你啦。另外仲有包括埋音响同埋灯光啊道具嘅工作人员咧，亦都系咧可以俾我学到好多新嘅嘢嘅，因为咧喺佢哋嘅工作范畴，因为平时咧自己比较上系接触得少啲啦，咁原来咧你知啦，一个人咧原来咧反而系喺工作上边咧可以学多啲嘢咧，系比起你喺学校嘅时候咧会更加点讲啊，容易入脑又好啦，或者系咧觉得更加珍贵。为呢啲知识，咁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如果有机会俾我系啦，即系做呢个演员就系好好玩嘅事嚟嘅。 好啦，呢、這个就系阿 Patrick 所讲啦，其实差唔多讲晒啊，演员梳化服，导演讲晒。不过真系嘅，创作或者表演咧，其实好共通嘅嗬。即系你中意唱歌，你可能就会中意演戏；，中意演戏，可能你会中意做 DJ， 因为都系一种嘅表演艺术嚟嘅。 Okay. 做演员可以做律师啦，可以做医生啦，真系几好玩的，我觉得。 好，另外呢，陈太，睇下陈太想做啲咩。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喂，可唔可以咧？以下声音咧，经过特别处理咧，即系唔好俾人听到得唔得？即系唔知系我咯，最紧要。咁我咧想咧去嫁一个外籍人士，去生一啲 mix 嘅小朋友。 咁播唔播落去啊？ 可以重来，哇！你话几好？唔系喎，呢啲唔系职业嚟，唔好意思。咦，对唔住啊，我讲错咗，由头再讲过吓。OK， 我咧最想做嘅职业系咩咧？因为由细到大咧，嗰啲运动咧都唔叻嘅，跑步又跑第尾啊，球类运动啊，游水啊，全部都系好渣嘅。咁咧我就好羡慕啲运动员咧，佢哋系有啲运动系好精啦，然后可以代表香港啊，去奥运啊，去亚运啊，攞金牌啊，然后企喺个台度听国歌啊，即系就好自豪嘅。咁但系自己运动又唔叻啦，如果我可以重来嘅话咧，我要精一种运动，就算唔系参加奥运啊亚运啊都好，可以代表学校都好，即系学界精英都好嘅。咁咧就即系做一个运动员咯。呢、這个就系好想好想达成嘅。如果可以重来嘅话， 估你唔到喎、 啊。其实我都想，我都想啊。 系啊， 运 动员我都好有吓、啊。 我都想娶一个外国女仔啊。 哦， 你几时都想啊？ 你冇试过咩？冇试过。你冇同试过外国人拍拖？ 完全未试过。 咁、哦、你又冇试过同外国人？ 咁我冇嘢噶，你试下同佢做朋友先咯。 系啊， 系啊， 唔得啦，今世唔得啦吓。 点会唔得啫？ 好，另外我哋有欣欣，听下欣欣想讲咩。 如果可以一切重新嚟过，我会选择咩职业？我谂我可能会选择城市规划师。 咁认真嘅。 其实咧，我大学咧就读一啲即系城市研究嘅。 系咩？ 唔知点解后屘咧就。中意咗做電台啦，咁於是就揀咗電台呢條路，咁都冇後悔嘅。不過即係如果喺度諗啊，當初如果我一路即係進修落去啊，一路讀翻大學所讀嘅嘢啊，會唔會依家喺職場上都可以應用翻咧？因為依家有時睇翻，我大學讀啲嘢好似同我依家做緊嘅嘢完全唔關事喎，咁樣會唔會好似嘥咗咧？咁樣不過都冇後悔嘅。不過即係只不過係如果可以重新嚟過，我可能就會揀翻城市規劃呢條路啦。 其实呢个世界上好多人读嘅嘢同做嘅嘢真系唔同， 我觉得唔会晒， 到最后都系唔同。 佢都系推广嗰啲嘢啊， 系啊系啊， 不过唔系城市啫嘛。 同埋你学嗰种系啦，学习精神啊、思路啊咁样吓，我觉得 OK 嘅，唔嘥嘅。 系嘛？ 系、 好啦，另外咧，我哋嘅小陈啊，小陈好似好耐冇讲嘢啦，我听下小陈讲咩先。 唔该。 呢啲系平衡时空咁样咧。如果唔系而家嘅我，我会边一个我？我谂我都会做翻呢行，但系未必会做幕前，因为咧而家近年就做导演多啊。即系我谂，如果可以再翻转头咧，我就会一嚟做咗导演先。原来做导演。好过做演员， 点解啊？ 所以翻转头一嚟做咗个导演先，可能又系调翻转头做翻咁上导演，之后先做翻演员都唔顶咁样，即系去到最后咧，两边都系任何岗位都做晒，又做导演又做演员，争做个先后次序啫。 我谂点解会拣导演咧？我觉得我估啫吓，就系导演咧嗰、那个、那个话事权会大啲啊。例如我想你咁嘅演，又或者我想郑出嚟咁样安排，即系佢有个决定权咯。咁、但系可能去到演员某一种高嘅层次咧，都有话事权嘅，唔得、我一定要咁样嗬。即系睇边个拗赢嘅啫。 唔系话事权又讲话一定系导演。 系啊， 其实你所有嘅嘢都系工具嚟嘅啫。对于佢嚟讲， 我觉得你演得唔好 ，take two 嚟过。 又或者佢就系你做完之后嘅话，我剪佢咯。 系、 咪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佢就系所有嘅嘢嘅，基本上到最后尾嘅时候都系呈现紧嘅，就系个导演想俾人哋睇 到 嘅嘢。 系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话事权嘅话，成件事嘅话都系一个导演咯，系、嘛、 啊？小陈，我中意睇佢演戏多啲。 我哋都有捧佢场啊， 系啊， 做施 先 生， 施先 生 啊， 系 啊， 点编、指导导演，系 啊, 啊，我要向佢学习。 O、okay、K 啊，我觉得佢而家咪做到咯。 系啊， 我又唔觉得需要有先后次序， 系啊， 系咪啊？即系做导演先，跟住先做演员，跟住做演员先做导演。我觉得其实都系嗰条路。 你觉得边条路难入啲咧？可能导演你要由低做起啦，或者助导做起啦。而演员就真系要讲因缘际会啦，唔系成日有演员训练班或者 DJ 训练班咁样。 我觉得应该系演员会容易啲。做演員會容易啲， 即 係 參加選美。 如果你話我條路只不過係指向嘅就係個導演嘅話，我會覺得嘅就係先做咗個演員先做導演，因為你見到有好多荷里活嘅影星都係咁，到佢上到咁上一年紀開始冇嘢做嘅時候，佢開始做監製啊， 明白？ 做導演啊，做出品啊等等噶嘛，有好多都係咁啊。 但小陳做導演點解唔揾我嘅？ 點解 幫手嘅？唔知啊， 揾你做咩？ 系揾你做咩？你话你 揾你做咩？买饭啊！揾 你， 你 嘅戏路做咩？你适合做咩戏路？ 你而家唔得啦！你做咩啊？你讲 啦！我做翻我自己本身而家呢个咯。 咁有咩好睇啊？ 坏分子 冇嘢好睇。 坏分子太多呢个圈中， 使乜你做啫？靓仔过你嘅有，瘦过你嘅 有， 梗系啦。污 糟过你嘅有， 坏过你嘅大把。 好啦，十二点啊，翻嚟我哋就会有 下流教室， 正。 谁都可以摧毁我的躯壳，总之为何谁都可以解开每分束缚，总之为何谁都可以收拢我的触觉，总之为何谁都可以解决独个寂寞。深灰色追击黑暗中，抑压心理化妆，实在是让人迷失里仰望。浅灰色追击失意中，给我心理处方，绝望是令人豪爽。随便把我一再粉身碎骨，要粉身碎骨，谁不懂说不？切不可太急，进攻守候谁占有？情人随便把我一再粉身碎骨，要粉身碎骨。I just wanna say that I can die for you. Crush me, feel me, bring me, love me. I like it, I like it through. Yeah. Okay, all my every move. I break it up all for you. 深灰色追击黑暗中，抑压心理化妆，实在是让人迷失。Yeah, 让我绝望。浅灰色追击失意中，给我心理处方，绝望是令人豪爽。 古代偷啲乜嘢唔会犯法呢？ 偷心？ 正经啲啦，偷完之后仲会变成成语故事噶。 哦，系偷光。 想知道作壁偷光的主角康衡穿越到现代会发生什么故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荃湾商会学校的同学饰演康衡的穿越时空之旅。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回屋企的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他说，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呢？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去到十二点，一翻嚟咧就有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啦，同埋今日嘅片段人间吓。咁啊，头先都讲咗噶啦，今个礼拜呢一个古仔咧，非常之千锤百炼吓，因为成年前一路写到而家噶啦，因为每日只系写两个字嘅啫，今日咁啊，听日再写，翻工咁啊又写，咁所以写咗一年嘅吓。啊，到底系唔系咧？咩？大家听下就知道。好，先系十二点新闻报告。 好，警方有权查阅黎智英手机入面的资料。黎智英之前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质疑警方前年在他寓所检取两部手机，并在上个月根据香港国安法取得手令允许检视相关资料，是以国安法实施细则、凌驾释义及通则条例。黎智英当时质疑警方想在他的手机入面拿到的指明证据属于新闻材料，指稱警方只可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有關新聞材料的搜查及檢取規定去申請新聞材料交出令，裁判官無司法管轄權批出拿到新聞材料的手令。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此外高溫觸發的驟雨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在正午12點，超強颱風軒南諾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日间天气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36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5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4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48，跌5.8；美团183蚊，跌3.7；腾讯控股319.6，跌3.4；盈富基金20.4，跌0.2；阿里巴巴94.3，跌8.5；快手67.15，跌3.8。比亚迪股份262蚊，跌2.2；新东方在线27蚊，升4.15；友邦保险76.3，跌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182，瑞士法郎8.109，澳元5.404，加元6.032，新西兰元4.824，欧元7.8482。每百日元对港元5.6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44。

话说咧， 卧底常大胆， 系啊， 以前系卧薪常胆，而家卧底常大胆， 系啊、嗯，有一日即系响 卧底系咪即系无间道嗰、那个？ 冇错、嗯，有一日响上边百无聊赖度， 咩叫喺上边啊？ 响国内某城市啦，咁、哦、啊百无聊赖度数紧手指。 咁点解你会上咗上边百无聊赖嘅？即系你而家有个 job 先上去噶嘛？ 有时都会嘅、啊， 即 系做完嘢啊！ project 做完之后 系咪？又 未 有下一个 project， 又未开始。 系、哦、啦，咁啊，有个电话响啦，黏黏，即刻黏呢把声啦，本来瞓紧觉，喂，系点啊？ 好型咁样，好忙，好忙咁样。阿秘书，等等先，我听个电话先。 我都有听过。有啲男人咧，平時佢講嘢嗰個話聲咧，同、 啊 做嘢嘅時候係唔同嘅。 係啊，真係威武啊！ 平時講嘢有啲鴨聲咁樣啦、啊，大家聽喂， 係啊， 扮到好勁。清 一清，跟住有人揾我夜晚出去某酒店飲杯嘢傾下偈，係咪？有個任務俾我，哇！嗱，任務呢兩個字咧，唔係咧，即係如果喺上面嚟講咧，係幾重要的一件事嚟嘅、嗯， 即係大 project。 冇錯啦，已經唔係 project， 總之係任務，係你冇得推嘅，你必須要， 冇得推啊、 即係你冇得唔做啊！ 但係委任你做呢個任務嘅人係啲咩人啊？ 啊，我就去到啦，一睇原來電視台，電視台有咩任務 你唔知你去。 吓、啊，唔系咁，我识个中间人啊嘛，咁我你知啦、 哦， 去酒店饮嘢， 即系哦，即系中间人话啊，边个想揾你、 啊， 有个任务， 有个任务、嗯、想揾个帮手，咁万念都去酒店嗰啲咁高档 嘅地方，去酒店你梗 系去啦， 无论咩目的都去啦， 系 啦、 啊 啊啊、，lobby 啫，咁 都唔差 lobby， 系啊。啊啊 其实我以前好中意坐 lobby lunch， 我以前好中意坐 lobby lunch 唱歌好好听噶， 特别我哋呢啲嗰 轮 百无聊赖咁去咯，跟住佢话俾我听，即系某人话俾我听，嗱而家咧政府咧可能会做啲嘢噶啦，因为咧嗰阵时嘅东莞咧都几多彩多姿嘅，咁佢哋电视台咧亦都有个任务，就话要将呢啲情况咧拍出嚟，然后揭露出嚟，跟住咧。其他就會配合去做第二重功夫啦、嗯，即係揭露呢個社會嘅瘡疤。 但你以前都係瘡疤一份子、啊， 即係揭佢自己啫嘛。 你以前都係瘡疤一份子，你而家跳翻過嗰邊，跟住揮正義之旗。 係係，佢污點證人咯、 啊。佢你就係瘡疤嚟嘅咯。 其實真係有原因嘅，俾呢個任務我。 咁係啦。嗱呢样嘢就揾得你啱啦， 系啦， 系咪？以往嗰啲简直就是所托非人啦、啊。 呢个真系识图啦，识图老马，颜色个色 啦， 系因为 你只要揾你啲 friend 出嚟， 喂，交两个人出嚟，俾我影影。 佢叫我做嘅任务咧，嗱，摆一部嗰啲叫做摄录机，因为嗰阵时仲未系好兴用手机拍嘢嘅，一个几即系疾病打入去，然后夹咗出嚟，啪拍翻入去嗰啲咧。我要你去 好大部嘅，点做？ 系啊，嗰啲好大部嘅， 系啊， 机嚟 嘅。系啊，先至我后来我先开始有疑问。咁佢话嗱，呢度另外有人咧就拱咗个公民袋俾我。啊嗱，呢啲 三百万， 你就你嘅卧底嘅去。搜集證據嘅費用， 佢唔可以講一句停一句，講一句停。佢好多人唔講。 佢諗緊，唔係，其實我覺得佢寫嗰件事可能唔係佢做，佢只係複述啫。 唔係，係真係。係。咁我話要做乜嘢啊？咁佢話嗱，你呢度又佢俾咗兩間嗰啲桑拿浴室我。喂嗱，你去到，然後你就去消費。你放心，消費我哋俾曬嘅。 咪你個紙皮袋裡面咯。 係啊、嗯，你拍低俾我哋、啊、搞掂。 哦， 系啊， okay、啊 神秘顾客 系啦， 有啲都唔系唔好啊，系咪要揭露社会上面有一啲嘢， 梗系啦， 我 都系正义之神嚟噶嘛， 正义 之神，咁你入到去就强消费咯， 系 咪 啊？ 三号四号冇 消费噶嘛，你斋拍就话啫， 系咯， 系啊，咁因为有 消费有分， 我就好开心啦。 消费有分啲正经同唔正经嘅消费，咁佢话嗱，不过咁。正经咧就可以消费， 唔系正 经就 梗系唔正经啦。佢要我揭露啊嘛， 你揾到佢就梗系唔正经啦。 系啊，同埋因为佢拱个公文袋落嚟，我揿住个公文袋拖埋落自己嗰度咧， 都有個厚度喺度嘅。咁、我心諗， 如果十蚊紙都唔係， 呢啲真係叫又食又食又拎嚇，又食又拎。 我十蚊紙 開開嚟。 唔係啊，你有時你見到啲賣菜嗰啲姐姐，佢都好厚一沓噶，但全部佢嗰啲 廿蚊、十蚊、廿蚊、十蚊、廿蚊。 但係任務你俾十蚊紙我， 點點啊？ 你真係傻傻地啊！ 叫你買魚蛋咧， 唔係買係食，係食。 佢个街档有好多，我要你去扫咧。 系嗱，总之佢话俾两个礼拜时间我、你就去啦。因为 A， 但系佢想，因为佢个过程，你点拎嗰部机出嚟咧？你又唔系一个训练过嘅。 总之几样嘢，第一佢话因为我系香港人，佢话咧我嘅面口咧应该都冇曝光嘅，系啦。咁同埋因为香港人去嗰啲地方似，我心谂点解香港人去嗰啲地方就似咧？佢仲话。你可以嗌多个朋友去，都包喺个公民袋里边噶啦。我心谂， 你自己睇中食饭啦，系咁嘅意思啊？ 系啊，系啦、啊，因为佢话唔好俾人怀疑。而家咧，你拍低嗰啲情况，几乱嘅情况。 不过咧，嗱，虽然咧你可能觉得又食又拎啦，但系咧你而家拍个过程俾人发现咧， 我知啊， 你就真系。吃不完兜着走啦！ 攞到翻去之后，再同个朋友倾偈嘅时候咧， 就开始 无 间道理啦，系咪？ 我就开始真系 惊，系啦， 佢未谂清楚啊嘛。 系啊，点会咁大部机啊？佢话佢问我你到底有冇去过啊？你摆喺边啊？咦，我心谂系。唔通我冻喺度直插咁？ 我即系拉个夹入去咩？ 因为你又要影到嗰啲交易过程。 系啊， 咁你又唔可以 set 夹，等下先啊，姐姐，你唔好整住。嗱，我 set 喺呢边， 系啊， 冇得咁。 咁但系当我打开个公文袋嘅时候，我一数，哇！你估有几多钱？ 十万， 梗冇啦，使 五万蚊， 一万蚊。 哦， 咁厚啊，已经一大沓噶啦。 佢话呢个系 果然系廿蚊纸嚟。 系啊，我都话噶啦。 仲有 成个公民袋 完咗之后，真系拍到嘢。另外仲有嘢嘅， 但系 系、啊、 你真系会有受伤嘅可能。 系啊，唔系佢都讲明，你自己要睇看着办。我仲记得佢讲呢句说话，看着办。即系如果真系有危险，你咪唔好去住咯。你讲翻俾佢听，系啦、啊。总之咧，必须要拍到。 但系嗰个危险系你睇唔到、预测唔到 嘅。我知道啊。后来 但都有机会系冇危险噶嘛， 啊、 因为佢个样真系似啊嘛。 但系 似乜嘢？ 似嗰啲咯，系啊，似嗰啲咯，中意佢嘅顾客咯，系咪先？ 但 系 佢做嘢咁论尽，点知佢搭跌咗个机落嚟，咁点算？ 系啊， 其实我有个摄影师带个摄影机 系 好合理嘅，我哋咁讲 啊，系啊，好似星爷电影咁咯， 系好合理嘅。 咁我就咁佢应该系啦。我就谂点算咧？我又未去过啲地方， 你唔系嘛？ 唔系，即系如果你话。铺头 A 啊，我即 系 你 去过嗰间，你去过呢啲地方， 冇错啦， 你 唔好 讲 嘢，系啦，唔好似美化自己先啦，未去过， 冇用噶啦，而家 太 迟，系咩？ 你 个 名 字 做呢个节目衰晒噶， 系啦， 够唔翻？ 你未去过呢间系啱嘅，因为你唔知道里面嗰、那个， 冇错， 系啦，系点样啊嘛？ 啲咩格局啊？ 系啊，摆喺边啊？嗰边可能啲冇熟嘅人喺度，系咪？ 我觉得如果我系你咧，就。去一次先， 啱 识咗嗰啲人先，同埋第一次唔影住。 但系问题贪心精嘅就系话会嫌嗰度啲一万蚊少啊嘛。 去第二次咪要我自己出钱。 系啦，仲要带个人去哦，系咪啊？你一定系谂呢啲嘢啊，贪心精话有。 但系你系咪？ 我其实开始憎你啦， 了解 你。 你 应该憎我，我就系揭示你。 但我觉得啱唔啱先？你应该第一次咧又叫做 site survey 睇咗个局。睇下會唔會，譬如你做緊按摩啦，舉個例，多唔多人行嚟行去嘅咧？如果我影，我擺邊？即係你第一次唔好影住。 係，我第一次，於是我數下，我先掹三千蚊出嚟先， 夠啦， 都應該夠啦，就。終於找到個藉口去啦嚇，終於去啦喎，一去 要揾個藉口去 嘅。係我平時你點自己去玩咧？唔會去玩嘅自己。咁啊，終於上咗去啦，一睇哇，好靚喎，全部都係好通透喎，即係 哇嗰只啊， 即係一個大房咁樣。我諗下入到去 一個大房好多， 一個大房好多人。 冇嘅，一个房一个好大张嘅床，仲、 哦、 有好多其他嘅设施喺度。 哦，明啦。 跟住有一个冲凉嘅区域喺度。 系。 咁全部都冇遮冇掩。 大间房系透明嘅。 房就唔係，沖涼嗰啲全部透明嘅，全部透明嘅。 到時你都冇地方收嗰部機喎。 係啊，我就諗緊，咦，邊度有地方咧？真係冇喎。 冇㗎， 真係冇。咦，點解你知嘅？ 我梗係知啦，諗都諗到啦。沖涼嘅地方點會有嘢啫？一般沖涼嘅地方都冇嘢。 你當係酒店房咧？你當我間係一個酒店房。 同埋我都知道，你一定係你起碼著一條毛巾或者短褲嘅啫嘛，揼骨嗰啲。 係。 你邊度收 cam？ 係啊。真係好， 你唔可以話啊！ 即係我帶啲嘢落去㗎嘛，即係女人你都有個袋啦。 可以， 但係當熟嗰啲嘢要你擺落 嘅時候， 啊、 揼骨都唔可以。 佢要你擺 落 架嘅，我知。 因為其實咧，我即係去呢一個西 survey 之前咧，我都問過一啲即係女士嘅，即係相熟嗰啲女士，佢就話即係我試探一下啦。喂，如果你發覺有人走入去偷影，你會點啊？咁佢跟住話 嗌救命， 打佢咯， 係一定打， 係啊！佢自場好多嗰啲好大隻嗰啲保安嘅，嚇嗰啲咩人都有。佢話咁我點算好咧？於是我去到睇下，真係冇辦法，除咗一度有啲擁抱嘅布簾咧，就即係裝飾嚟嘅。 我唔知啊，我冇揼過呢啲。 間間都唔同嘅，就算揼過都未必知嘅，嗰間咯。 我啲正骨好笑啊！ 但係，我想問你喺嗰個擁抱，你都要 set 個 cam 噶。 係啊， 咁你 set 完你都要收噶。 佢唔使 set 嘅，佢呢一啲其實基本上可能入去之前嘅話就已經禁定㗎啦。 係， 可能啊就係長錄㗎啦。咁啊就成餅帶，總之嘅就係係咪三個鐘頭有得佢 run 翻去先剪，睇有啲咩嘢有得用。 佢仲好，佢嗰部比較先進嘅，俾埋一個 remote 我嘅。我喺度谂，你俾个 remote 我，唔通我坐喺度，个女仔入到嚟，跟住攞个 remote 咩？ 你个 remote 咪收喺啲神秘地方咯。我拗痕得唔得啫？我拗一拗就揿落去啊嘛。 你揿 remote 嚟揿咩？ 揿嗰啲揿着嗰部机啊！ 黐线，梗唔会啦，梗系入去之前就整着佢啦。 哇！跟住我其实去完第一次咧，我真系好惊。即係我發覺呢個任務咧， 好難。 你未拍過喎、 哦，未拍啊！但我現場及到，我都覺得哇，風險好高。 梗係， 係啊！我仲喺度諗，如果你條片影埋我咁點咬啊？ 一定影埋你啦！ 點會唔影埋你？ 係咯、 啊，定影埋你啦！ 影埋我咁 哦，影埋你即係之後打格仔咯，同埋聲音經過處理。其實你有冇睇過呢啲咁嘅片㗎？ 我有啊， 咪咯，得咯， 好簡單。即系有电视台高层话俾你听，阿瑞，放心，我一定系改晒啲声，改晒嗰啲遮晒，实系话得冇问题，冇问题。 到最后唔改咁点？ 系啊， 你耐得佢咩河？ 唔改咁点啊？ 唔会，梗唔会啦。 我惊啊！ 其实嗰样嘢都唔系咁惊，惊主要系惊俾人打啫。我觉得 啱啊， 因为你个样俾人睇到咪睇到咯，又未必识你，系咪先？ 同埋你去开噶啦。 系啊，冇错。 惊啫，咁我有咩问题啊？ 理所当然啦、 啊。是是問題是 但 是 打你就真的会伤害到你的身体。 但是偷影人家才是一个问题嘛。 是 啊， 啊。你去这些地方消费不是问题啊。 是当然不是问题啊。是啊。那怎么算呢？跟住我问下中间人，喂，我可能翻香港執行不到你任务。 不需要。 但是钱我用了。 搞错啊，我知道你用了人3000元、啊。 是啊。跟住我问他可能要迟些翻。跟住他没多久他回复我不得、啊。喂，你一定要幫手搞掂佢喎。 係啊，梗係啦。 係啊，佢話即係佢暗示，其實咧知道我係咩人，所以先揾我嘅。 咩人啊？ 即係 下山一百。 去慣呢啲。 下山一百。 慣呢地方嘅人。 下山一百。 係啊，即係知道你係咩人啊，住邊度啊，乜。 有啲恐嚇成分喎，咁講。 佢冇壓力。佢冇咁壓力啊，咁點算咧？已經又少咗3000。 你諗多咗啫，佢意思知道你咩人嘅就係知道你就係去慣呢啲地方，同埋嘅就係你做過電視台嘅編劇，係咁啫。 跟住 咁，你覺得好似哇，佢好似好啱。我覺得你諗多咗。 跟住我喺度苦苦思量，然後有一日有個好消息話俾我聽，佢話咧你係咪仲有7000元啊？我係啊。係。嗱，裏邊咧有個阿姐咧，可唔可以俾3000元佢？佢就安排俾 我 入去 配合 拍，哇！原來真係 好做啲 喎， 咁就好做啲。 係啊，咁我又話咦，都冇所謂 呢啲嘢，係啊， 真係冇所謂啦，係咪先？ 因為佢就交到嘢， 因為 不如索性叫嗰阿姐同你做啦。 嗰阿姐唔做，佢話俾我聽，嗱呢個女仔咧，佢拍完佢會走噶啦，即係佢對佢冇影響嘅。嚇，即係呢個可能淨係拍呢一度，拍完佢咪走咯。到時又唔知俾幾多錢佢。 即係佢攞架機幫你影一啲你需要嘅嘢。 係。 哦，咁咪系咯。 佢话嗰个女仔咧都会， 最紧要系你安全 湿到1000蚊，然后嗰个女仔都会走噶啦。 即系唔错，根本谂住 系啊，佢都已经谂住系啦。 系啊，咁话都几好，好啊。咁我帮话咁就咁搞啦。咁跟住我同谂下，我又同我阿姐讲，其实我都想亲身去睇一睇。 你拜事就喺呢啲咁嘅地方， 你值我乜嘢？ 就系衰呢人， 都想突都想突多一次。 你好地地你自己就去即系做一件事嘅，你就算啦。你又惊？ 知唔知咩叫过水湿脚？ 系咪啊？你啊，真系好唔要得。到最终点啊？ 最终 拍唔拍到啊？ 拍到啊！ 拍到嘛系嘛？ 拍到啊！搞掂晒啊！我准备走嘅时候咧，因为咧嗰度有啲嗰啲房咧，其实咧有啲拥抱后边咧有啲窗门喺度，同我一睇，咦？为什么下面有两部电视台的车在这里呢？他明明就是说我去做这件事嘛，那为什么下面电视台有两部车在这里呢？我立刻打电话给个朋友，喂，到底是什么事啊？因为我突然间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一连我走出来他都拍了，我就糟了，因为 你都是怕人拍你的样 子。是啊，因为电视台他当然保险啦，即如果他俾咗我，原來我搞唔掂呢個任務，咁咪死，因為分分鐘咧全行都知啦嘛。原來電視台亦都係再買保險，就係話知道我上咗去啦，亦都知道曬啦，然後就喺下邊 再影 報好曬。同埋咧，原來我後來都知道咧，除咗我一個人之外咧，唔知幾多樓咧，仲有一個人又係做緊呢啲咁嘅卧底任務。 其实你有冇谂过佢咁样做嗰个，佢反而唔系想影到你嘅样，其实佢喺度保护紧你咧。 我唔知 道。即系如果万一你有咩事嘅时候嘅话，其实佢哋就喺楼下啊嘛。 系啊，我真系唔知啊，因为啲后巷嚟噶，我冇谂过哇呢件事咁鬼死复杂噶。咁跟住咧，影好晒啦，跟住我亦都嗰柄带咧，我就叫咗个朋友帮我处理咗先。即系原本嘅保留住喺度，处理咗嘅，即系遮咗格仔啊，等等咧，就俾咗电视台。嗰、那个电视台一睇 ，OK 啊，咁跟住咧，两日之后又有个公民袋怼俾我。咦，我点解咁扁嘅？攞住个公民袋 咁薄， 因为你做得太差啦。 事成之后，点解个公民袋咁扁嘅？我个心一沉。好唔高興，咁跟住，唉，都算啦，我自己都即係使佢啲錢啦。跟住，攞翻個公民袋翻嚟，一拆開嚟睇下，原來係一張卡嚟嘅，超級市場嗰啲消費卡嚟嘅。哇！ 恭喜你，你已經任務完成啦， 買翻紙巾用下， 有錢喺裏邊嘅。咁我哇，即刻走去即係試下啦。我唔敢買啦。 你驚佢張卡嚟假？ 佢冇寫幾多錢嘅咩？ 冇寫嘅一張卡，你要去嘟，佢自然知道仲有幾多錢，剩餘幾多錢。因為咧方便咧就係送禮嗰張卡，咁我買一包紙巾一嘟，哇，剩翻19000多元，我好開心啊！跟住咧冇幾耐，半年之後咧就掃黃啦，掃黃啦。跟住我再問佢，仲有冇其他任務交俾我做？我話冇啦，因為咧你上次咧都爭啲出事。我點解爭啲出事啊？原來佢查到咧，有個女人係收咗錢，即係嗰、那個有個媽咪咧收咗錢，然後幫手搞嘅。佢話：都算啦，你哋都交到功課就算啦。 OK 嚇、真係富貴險中求嚇，馬老師你嚇，果然人生路上嚇閲歷無數。OK， 好，12:30翻嚟咧，我哋有新聞報告，然之後就有今日嘅片段人間上集，留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早前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国安处首令，今朝在高等法院被驳回，首令维持有效，警方有权查阅黎智英手机入面的资料。黎智英之前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质疑警方前年在他寓所检取两部手机，并在上个月根据香港国安法取得手令，允许检视相关资料，是以国安法实施细则凌驾释义及通则条例。黎智英当时质疑警方想在他的手机里面取得的指明证据属于新闻材料， 自称警方只可以根据释义及通则条例有关新闻材料的搜查及检取规定去申请新闻材料交出令。裁判官无司法管辖权批出拿到新闻材料的手令。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不应该随便缩短学生面授上堂时间或者暂停面授课，强调学校比起社区很多地方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低很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相信就算学生在学校吃饭，由于学生迟快测阴性才回学，加上有隔板等防疫措施，比起学生在街外吃饭，餐厅食客未必有快测，学校环境更加安全。何柏良重申，疫苗通行证无理由继续有六个月宽限，210万个属于高风险的长者，有70万人未打齐三针。政府应该修正疫苗通行证，审时度势，例如安排人员上门帮长者打伏必泰。不少长者朝早一起饮茶，不排除他们已经互相传来传去。深圳过去一日新增35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罗湖、福田等四区严格管理4日，部分高风险街道采取封控措施。有深圳市民话，有商场同食肆关闭，影响日常生活。有市民就话，生活大致正常，未出现抢购物资的情况。当局表示，近日大多数个案感染 BF.15 病毒株。即是人力性和传播力更强的 Omicron BA.5 进化分支，是深圳首次发现，未来一段时间是防控压力最大的时期。南韩政府公布2023年度预算案，政府总支出增幅将会从今年的 8.9% 降至出年的 5.2%，而国防预算增幅将会从3.4%增加至到4.6%，其中为应对北韩核威胁的相关预算按年增加9.4%。另外，政府出年将会斥资10,000亿韩元推动半导产业、半导体产业发展，并斥资3.2万亿韩元加强应对全球供应链问题，培养人才相关预算将会大幅增加。天气方面预测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日间天气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43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548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4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46跌6毫，美团183.3跌3.4，腾讯控股319元跌4元，盈富基金20.4跌0.2，阿里巴巴94.2跌9.5毫，快手66.8跌4.15毫，比亚迪股份262.6跌0.6，新东方在线27.1升4.2毫，友邦保险76.4跌1.1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38.52，瑞士法郎0.968，加元1.301，人民幣6.917，英鎊對美元1.171，歐元對美元1.001，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5。日經平均指數報28,212点，升333点。港金報16,250元，升1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5.04美元，卖出1,736.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片段人间。明月千里寄相思第一集。 妹妹妹妹快点过来看看。 哇，个月光好大好圆啊。 当然啦，今天是中秋节啊。 姐姐、嗯、中秋节是不是吃月饼的？我想吃月饼啊。 你追我，追到我呢就给月饼你吃，又给灯笼你玩，好不好啊、嗯、你追我啊，你来追 我。我来啊。 小勇，爸爸睡着没啊？ 爸爸、 嗯、 爸爸我没睡着、啊、 今晚中秋节和、嗯、妹妹玩得开不开心啊？ 开心啊，不过如果爸爸可以早点回来跟我们一起玩就好了。 细声点、啊、不要吵醒妹妹、 嗯、 我想问呢，今晚妈妈有没有给鸡给你们吃啊？ 有啊，不过我和妹妹都没有吃啊。为 什么啊？你们不是说好想吃鸡髀咩？ 爸爸、 嗯、 我不想吃啊，因为呢我记得啊，以前大哥哥吃了只鸡髀咋。第二日呢妈妈呢就说他去了第二度了。二哥哥又是这样啊，去年中秋吃了只鸡髀之后就不知道去了哪里。爸爸我求下你啊，我和妹妹都不想分开啊，得不得啊？ 小玉乖，爸爸从来都不舍得拆散你们几兄弟姐妹，不过爸爸想你们吃得饱着得暖。如果我有本事，我一定不会不要你们两姐妹的。 好嘢呀、啊、哎呀不用走啊。不过爸爸、 嗯、 为什么你好像想喊这样？是不是小玉又激亲你啊？ 不是，两姐妹都好乖，不过今次爸爸要离开你们，听日会同阿根叔出请去南洋打工，赚多啲钱翻嚟，等你同妹妹去翻学读书，好唔好？ 好啊，好啊，我哋都想读书啊，嗯、我想翻学啊，不过我唔想爸爸去第二度。 点解啊？ 唔想以后见唔到你啊。 咁啊，嗱，以后你想爸爸就对住月光唱《月光光》，好唔好？ 好。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瞓落床，听朝阿妈要赶插秧咯，阿爷睇牛佢上山歌。啊妹妹妹妹走啦，打到你啦，你快啲走啦。 姐姐姐姐，等阵等阵，我先攞埋爸爸买俾你个书包先啦。 冇攞啦，你睇我实攞走啦。 得噶，个书包系爸爸买俾你嘅，我第日翻学都想用，我一定要帮你攞翻书包。姐姐等我，姐姐等我，而家去啊，我而家去。 你唔好入去啊，好危险啊，妹妹唔好啊。 啊、少爷，少爷，佢醒啦。 嗯，醒啦。家人， 系 攞碗姜汤俾佢。 哦，好。 原来走难嘅时候，同妹妹小云失散咗。我跟人走咗上山度避难，饿咗几日，唔担心妹妹啊。 一个人静鸡鸡翻翻落条村度揾妹妹，结果发现成条村炸烂晒啦。然后我好似去咗我妹妹小云成日去玩嘅嗰个道头揾佢，然后跟住嘅事已经唔记得咗啦。妹妹，对唔住啊，家姐冇拖实你，冇保护你，等你走失，无论点，我一定会揾翻你啊，小云，对唔住啊。 妹妹啊，系我哋少爷咧，发现你喺道头嗰个天后庙嗰度晕低，所以救你翻嚟噶。 多谢你哋啊，不过我冇钱啊，唔知点样报答你哋啊。仲有呢度边度嚟噶？ 呢度咧系澳门，你而家坐紧呢只船呢，以前咧就系凤飞星剧团嘅红船。 以前？ 嗯，因为好耐冇开戏啦嘛。 凤飞星剧团？是不是唱大戏那些啊？我小小个呢，嫲嫲带过我去榕树头看过的。人家说凤飞星的新那些什么大老官呢很出名的。 你是不是说新少棠啊？ 是啊是啊，你介绍他我认识得不得啊？ 嗯，得不是不得，不过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想认识他啊？ 叔叔，我现在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无依无靠，我想他收留我啊。我帮佢做咩都得噶，等我第二日可以再揾翻妹妹、爸爸同妈妈一家团聚啊！嗯、我求下你啊！我而家好家好归啊！ 放心喺度住啦，阿佳啊，叫阿佳想揾个地方执好佢、啊，就俾 少爷啊！你谂清楚先好、啊，你又唔清楚佢身世，连佢嘅名字都唔知道就话收留佢 啊！ 我叫做蔡小玉啊，系台山人嘅，呢位先生唔通就系、 是？冇错。少爷就系新少棠棠哥啦， 棠哥， 系 多谢你救命之恩啊！ 得啦，唔使咁。小玉系嘛？见你眉清目秀，今年几多岁啊？ 我今年15岁，原本咧系读紧初中噶。 咁啦，如果你愿意留低，我保证你有瓦遮头，两餐温饱。系咧，头先你又想揾翻边一位贵亲话？ 我嫲嫲、爸爸同埋妹妹。 咁、你留喺度先啦，好冇？直到揾翻屋企人先打算啦，好冇？ 好。多谢棠哥，多谢棠哥。 嗱，小玉，你依家帮手咧就执头执尾先啊！有时咧吉叔吉婶啊，要你帮手洗衫煮饭、打扫下啲地方，你都要帮手噶。 哦， 仲有啊，话头醒你啊，千祈唔好怕蚀底，知唔知啊？ 知道啦，佳哥。 唉，其实我当年都好似你咁嘅遭遇噶，好彩得阿棠哥收留我，我先唔使饿死街头。啊，记住啊，依家世界唔好啊。出面好乱噶，有饭食好好彩噶啦。 嗯， 所以咧，无论棠哥要我做咩咧，我都扑心扑命，因为我条命系佢帮我执翻嚟嘅。 嗯， 唉，棠哥呢轮环境唔好啊，我哋都好耐冇开戏冇收入啦，个米缸 得噶啦，我谂紧办法噶啦。 其实咧，自从阿嫂走咗之后咧，你就唔愿练声，又唔愿接戏开锣。依家仲多咗个女仔添 啊！你觉唔觉得一个女仔 小玉？ 唉，系小玉，好似秀儿啊，把声仲似。嗰日我真系以为秀儿翻咗嚟添啊！ 棠哥啊，阿嫂都走咗成年啦，你日日就挂住饮酒，成个人落晒型。唉，睇下你又咳啦，你唔挂个剧团都挂自己身子啦。如果阿嫂传下有知， 我有分数。唔好再讲啦 ，OK， 唔好再讲。 好，我唔多事，我做出去做嘢啦。 诶，小玉，做咩啊？冇事系嘛？有人虾你啊？ 冇人虾我，我谂起失散嘅屋企人啫，唔好意思。是不是我嘈住你啊？ 唔系，我都系谂紧嘢啫。 嗯，谂紧新嘅故仔啊？系咪谂新剧情？ 好耐冇谂新剧本啦。 吓？点解嘅？ 唔知点解啊，谂唔到。 棠哥啊，我记得咧，翻学读书嗰阵，老师讲过有好多嘅故事俾我听噶，好似有司马光破缸救友。又或者是孔融让梨啦，呢啲故事都好好听。 小玉啊，课室听嗰啲古仔咧，人人都识， 故事性唔够强嘅。 对唔住，我唔识你哋嗰啲嘢啊！我得日翻去先啦。 嗯，今晚月色咁好，你唔望下个月光先？ 以前每逢月圆，妹妹都好中意捉住我个手陪佢睇月光噶。唔知妹妹今晚会唔会同我一样望住个月光咧？唔知佢有冇谂起我咧？ 嗱，你就当你妹妹喺另一个地方都望住呢个月光，又谂起你，咁咪好咯？希望你妹妹都收到你嘅祝福啦。 嗯，咁你有冇挂住嘅人啊？ 有。 佢依家喺边啊？ 佢而家喺个好远好远嘅地方。 佢系边个啊？ 佢系我太太，人隔千里路悠悠，未曾遥问，心已愁，请明月待问候。 夜色茫茫，照四周，天边星月如钩，回忆秋，人隔千里，路悠悠，未曾遥问，心已愁，请明月待问候。思念的人儿泪潮流。 堂哥，华南商会的会长咧，好中意你新写个剧本啊，《明月千里寄相思》。佢话咧想老班先师带我哋去中山开锣啊！ 真系噶？ 系啊，堂哥，咁我哋系咪真系会去噶？ 系啊，梗系去啦！阿 Ken， 今晚斩料加餸， 好， 系听日可以开船动身啦、 啊！好啊，好啊，今晚斩料加餸啦，我哋可以开锣啦，终于。 大家饮杯， 饮杯，饮 杯，饮杯，饮杯。喂，堂哥，辛苦晒大家，多谢你哋凤飞星剧团啊，台前幕后。记住，以后每年老板先师弟一定要开锣啊，一嚟慰劳大家系咪？二嚟借机会热闹一下，好唔好？ 好，多谢张老板，多谢张老板啊。 唔好咁讲，嗱呢封利是，堂哥你嘅， 客气客气，多谢。 其他嘅。分俾嗰啲剧团嘅兄弟饮茶， 却之不公。阿佳，快啲多谢张老板啊！ 多谢老板。 喂，堂哥，下个月中秋节前头有冇档期啊？有个乡里啊，想揾个戏班唱翻台戏啊，你有冇兴趣先？同埋抽唔抽到时间，上面帮个忙咧。 黄老板，你咁关照我，我梗系抽时间我嚟啦。饮杯饮杯，祝老板生意兴隆， 合作愉快。好啊，喂，饮杯。 阿佳啊， 嗯， 阿碧姐点啊？ 唉，寻日送咗佢去广州最大嗰间医院。听大夫讲咧，手尾好长啊，有排搞啊！ 唉，你喺佢账房攞啲钱俾佢阿妹，叫佢陪佢，等佢安心休息啦吓。 系嘅，堂哥，咁碧姐休息系咪揾阿心姐顶上啊？ 心姐做花旦，我要谂谂先。 啊，堂哥，系啊，我同阿小玉倾开偈咧，佢原来都有兴趣学戏噶，我听佢唱过两句都唔错噶，不如你谂。 你教我选角。你咁叻，你要教佢唱歌啦，不如好唔好？ 唔系唔系，堂哥，唉，我多口啊，掌嘴掌嘴。 好，唱得几好吓、 啊。堂哥，对唔住啊，嘈住你，我去做嘢先啦。 唔系住唔系行住。 有咩吩咐，堂哥？ 你行两步睇下。 咩事啊？ 企直，收腹，嗌两声听下，是但嗌嗌嗌。 小玉，小玉，咩事啊？ 唔，堂哥叫我嗌两声嘛。 你真系傻，我叫你嗌唔系叫嗌救命。 啊、 我纯粹想听你嘅声底同埋够唔够气啫。 啊，我够气噶，我嗌过你听啊。 得，我问你，有冇兴趣跟我学戏？ 吓、啊，我咩都唔 识噶，我唔得噶。 堂哥问得你啊，即系话你得啦，仲快啲斟杯茶俾佢，跪低叫声师傅啦。 师傅， 你以后咧喺凤飞仙嘅艺名就叫玉玲珑，意思好似一块宝玉咁，玲珑剔透尖啊。 玉玲珑一定会听师傅嘅教诲，报答师傅。 好，又每朝早五点去船头练功，再吊桑子，明唔明啊？好啦。 当堂哥话收我做佢嘅徒弟，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幸福啊！就好似有翻一个家嘅感觉。过去五年喺红船生活嘅日子，就好似浮萍一样，无根，四处漂泊。而家总算可以定落嚟啦。爸爸、小云，你哋喺边啊？生活好吗？我一定会好好练功，学唱戏。我唔奢望自己会大红大紫，我只希望可以赚到啲钱，第日就可以借糖果呢一条红船接你哋翻屋企。 一觉分到。